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啊23度，咁啊，见到都颇为干燥啊，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朝头早继续啊，有白健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朝头早就起身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咧，虽然喺不一样嘅平台，就可能会有唔同嘅结果。命运嘅安排会系点呢？我哋唔知道，但系我哋只系知道一样嘢，我哋要有好嘅结果，系应该咧用多啲积极嘅心态。我哋亦都要相信喺呢个世界上面，所有嘅人亦都有自己可以争取到嘅成功同埋目标。呢一个咧。就是成为了最大动力，去到俾自己加油同埋打气。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消失在人海，后 品来自刘若英后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嘅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星期五月嘅周末咧就系早晚有薄雾。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香港的山野上面都有着住很多不同的生物的，咁我哋经常都会见到的可能讲紧系狗啊、马骝啊，甚至乎咧就系野猪啦，系咪？不过咧，除咗仲有蛇啊、蜥蜴啊，即系有啲人叫做土龙嗰啲之外啦，其实蒙科亦都咧就系一种咧比较上喺香港都会见得到嘅野生动物嚟噶噃。咁啊，其中一种咧就叫做红额蒙啊。啊！呢一啲叫做蒙科系啲乜嘢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就系、是、狮子王啦。狮子王入边咧有一只咧，就系、是、除咗嗰只野猪嘅棒棒系嘛嘅，另外嗰只咧就系、是、叫做丁满。啊，丁满咧就系、是、属于狐蒙科嘅，啊，应该系狐科嘅。咁啊，应该蒙科嘅狐蒙类别。咁啊，香港嗰一个咧就系、是、都系属于蒙嘅一个系列噶噃。咁但系咧就唔系狐啦，系红额蒙同埋咧灰蒙。佢哋喺外形上面咧，其实差唔多噶。最明显嘅分别咧，就系呢啲嘅毛色上面。嗱，灰蒙咧就唔系真系有其他颜色嘅，就正如佢嘅名字一样系灰色噶。红额蒙咧就会偏向咧就啡红色少少啦。咁红额蒙嘅体型咧亦都比较上细长，头型咧亦都比较上尖嘅。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嗰只丁满啦，又再尖啲啊，换咗唔同颜色啊。咁啊，有機會咧就可以想象到咧，就係我哋香港嗰一隻嗰兩種嘅唔同嘅蒙啦。啊，佢哋嘅體型咧，其實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大概咧都係講緊兩尺左右，四肢咧亦都係短小，身手都幾敏捷噶噃。大概咧就可能講緊打開嘅時候就真係可能兩尺左右啦。嗱，紅額蒙啊，有抵禦毒蛇嘅能力噶喎，哇！因為佢身手非常之敏捷啊。除此之外，佢亦都可以咧就係、是、承受到小劑量嘅毒液噶。啊，毒蛇嗰個速度咧非常之快啦，但係佢仍然咧能夠可以咧就避開毒蛇嘅攻擊。豐厚嘅毛髮啊，更加咧就可以抵擋得到咧毒蛇嗰種伸埋隻牙仔出嚟咬佢啊！所以咧，佢咧好多時咧都會去嗰啲蛇嘅巢穴咧，就食嗰啲蛇蛋作為佢嘅其中一種嘅主食噶噃。好啦，香港嘅紅額蒙住喺邊一度嘅咧？就係居於米埔嘅野生動物之一嚟噶。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啊，米埔監察與及咧就研究助理方面咧嘅解釋啊，紅額蒙嘅壽命大概咧就係六年左右啦，通常咧都喺日間嗰度咧就係活動嘅。佢哋系独行侠嚟嘅，咁啊中意自己喐紧出没，咁但系偶尔咧亦都会系妈妈啦带住两只啊，至到咧就系四只嘅 B B 咁嘅小朋友咧一齐去到生活嘅。佢哋平时通常都会喺地面嗰度咧就散步，亦都咧就系会掘嗰啲窿咧去到居住。嗱，咁喺新界嘅地区啊、湿地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广阔嘅平原、郊野公园咧，其实啊都有机会咧就见到呢一种嘅红额蒙喺呢一度嘅。咁啊睇下，唔知大家会唔会有机会遇到啦？不过佢哋身手敏捷啊，其实咧都几难遇得到啊吓。嗱，佢哋主要都系喺米埔后海湾一带啦，实质嘅数字咧其实并唔清楚噶。咁但系佢哋并不属于咧濒危嘅动物嚟噶。啊，好多时咧出出入入喺呢个米埗咧，啊，原来都有人咧见得到噶。嗱，香港仲有一种野生蒙啊，就叫做食蟹蒙咁样嘅。咁啊，佢哋咧都系一样非常之神秘嘅物种嚟噶。咁啊，正如佢哋嘅名字一样啦，咁啊，所以咧佢哋都系食蟹嘅。唔知道大家如果去到呢啲叫做湿地或者唔同嘅地区咁样，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是、见得到呢一种咁样嘅野生动物咧？我自己虽然咧好多时都会去啲郊外地区啦，不过咧比较上见到佢哋，比较上少见到佢哋咯。 如果你有機會見得到佢哋嘅時候，佢哋離遠望住你咧，不妨咧就可以試一試咧，就係、是、可以望一望佢哋，然後咧就同佢哋揮下手，跟住可以點啊？跟住咧就可以同佢哋咧就打個招呼，有機會啊，甚至乎咧可以一齊影下相添嘅。所以我覺得香港有咁多靚嘅野生動物咧，大家有機會嘅時候應該咧就係好好地同佢哋一齊好好地相處，同埋從而咧教導我哋嘅下一代一定要愛惜我哋嘅環境啊！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6:20啊，我哋快快吹啊，不如咧就睇下晨光生活博士啦噃。今日朝头早咧，除咗咧就系上个星期同大家讲过嘅，得就系一啲譬如B B 仔啦，佢哋嘅衫啊，去到洗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啊。今日咧可以同大家睇下啦，嗱，我哋好多时都会遇到咧就系屋企用地毡嘅。咁啊，用地毡嘅时候咧，如果再加上又有小朋友，又有小动物，好容易咧就会整污糟噶。長期用地毡咧，的而且確可以令到屋企有一種比較上温暖嘅感覺嘅。不過要清潔嘅時候，的而且確咧係比較上難嘅。無論你係成間屋鋪曬地毡，定還是只係張大嘅地毡，其實經過咗歲月之後咧，佢哋都會積埋好多唔同嘅污垢嘅。慢慢呢啲嘅污垢咧，就會變成頑固嘅污跡。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清理佢呢？其实用来用去都是用那几个方法，不过就成日都不记得。首先就可以在那些五金铺那里 都一样可以找得到的，那些好像梳打粉那样，有些就是食用工业用的，两方面都有的。用这些小梳打就是加水混合了之后，就成为了好像牙膏那样的。咁啊，用嗰啲舊嘅牙刷啦，就喺嗰啲嘅地毡嘅顽固污渍嗰度擦，擦下佢太顽固嘅，跟住就加多少少水，再可以擦，然后落多少少，腌一腌下佢。好啦，跟住你发觉咧，隔咗佢大概十分钟，再擦下佢咧，好多嘅污渍咧，全部咧就俾你擦走晒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先用呢啲嘅叫做白醋喎。白醋咧，咁先浸一浸住嗰啲嘅污垢啦，大概等五分钟，跟住亦都可以咧，就系用呢啲嘅牙刷仔咧，咁啊擦走佢。咁但系记住，如果你用白醋嘅话咧，就千祈咧就唔好咧就谂住摆埋落去嗰啲叫做瓷砖啊，或者大理石噶咯，大理石嘅更加有问题啊！大理石嘅地板咧就会去到侵蚀咗嘅。嗱，客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家私嘅，咁啊用呢啲比较上清洁针对式嘅清洁方法咧，就更加有效咧，可以针对一啲个别嘅位置啊。仲有啲乜嘢方法咧？有啲坊間上面有啲都係好平嘅，可能十零蚊啦，你就會見到有啲叫科技海綿啦。咁呢啲科技海綿咧係做咩嘅咧？佢哋咧就專係愛嚟咧就清潔一啲頑固嘅污跡嘅。市面上嗰啲嘅叫做科技海綿啦，其實近呢我諗差唔多十年咧都已經係推出咗好耐噶啦。咁佢哋有啲咧專係愛嚟洗星盤嘅，有啲咧就專係愛嚟洗地氈嘅。我甚至乎咧見過佢哋有一啲嘅用品咧，佢哋專係愛嚟擦地氈。擦地氈咧，佢哋就唔需要濕水嘅。咁啊睇過佢哋嗰啲說明簡介咧，佢就話到啦，只係需要咧就係拎住呢一個嘅地氈啦，而拎住嗰個嘅海綿，跟住咧就不斷喺個地氈上面擦咧，佢就可以將你地氈嗰啲嘅毛髮啊污垢咧，全部黐曬落去嗰一嚿嘅地氈海綿嗰度嘅。咁佢嗰個吸力咧係好強勁，佢應該係用一啲黏力咁樣去黏住嗰啲嘅灰塵，但又唔會咧黏到你隻手嘅，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啊。除咗呢啲嘅叫做專係擦地氈嘅科技海綿之外啦，佢哋仲有一啲咧專係愛嚟擦一啲譬如我哋杯入面有好多嘅頑固嘅污跡嘅。以前細個咧就教係用嗰啲叫做漂白水啦，去到咧就將佢浸一浸，跟住先至再擦。而家咧就可以用呢一類型嘅科技海綿咧，咁啊攞住佢就喺嗰啲杯嗰度咧，其實咧抹兩三下，我自己經驗啦， 濕少少水，抹兩三下咧，佢基本上可以將嗰啲嘅污垢咧，全部咧就係抹走曬嘅。咁不過如果你話嗰個用嘅杯咧係高身少少嘅，咁就可能咧要揾支棍咧啊，篤住嗰個嘅科技海綿幫下手先至得啦。啊，仲有呢啲頭先介紹過嘅科技海綿，我嚟吸嗰、那個譬如汽車嘅地氈啊，屋企嘅地氈吸塵嗰個咧。其实佢唔系吸尘嘅，佢系一路抹嘅时候咧，就将你啲尘咧就变成一个个球体，跟住啜走佢，跟住你咧就清洁嗰个嘅科技海绵。就算系吸尘机上面嘅隔尘袋啊，或者系吸尘机，佢有好多唔同嘅头噶嘛，有啲咧就系刷头嚟嘅，有啲咧就可能喺个吸尘机本身嗰个有啲细细个毛孔一排嗰个嘅头咧，都可以咧就系用呢一个嘅科技海绵咧，去到将呢啲嘅污垢咧就黐走佢，然后等你咧洗嘅时候咧就更加方便啦。坊间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俾大家咧就有效咁样清除呢一啲嘅污渍嘅。问题咧就系你自己有冇好好地咧就善用啊呢啲嘅新科技。而家咧要清洁咧就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大费周章、劳师动众，其实都可以用好多好简单嘅方法，例如经常介绍嘅梳打粉啊、加水，又或者咧喺一啲顽固污渍上边啊用一啲嘅牙膏，都一样咧系可以咧就系清洁咗一啲衣服上嘅豉油渍嘅。咁所以咧，只要用啱方法清洁起上嚟咧，就唔使成日好似灰姑娘咁辛苦擦到成头大汗啦。 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想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如龙舞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如龙我吧，我只恨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你的心。 用啱方法喺屋企打掃就唔使搞到自己好似灰姑娘咁慘啦，係咪？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6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繼續生效㗎。我哋先聽下6:30嘅新聞簡報啊，轉頭翻到嚟啊，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話台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抗疫记者会，他说国内有很多人死亡，形容都是不必要的死亡个案，本应可以制止，亦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制止，但有人似乎在很久之前决定不这样做，最终全世界都因此承受后果。特朗普没有说他所说的是谁，也都没有交代进一步资料。另外，特朗普指全国各地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宗数继续持续减少或者渐趋稳定。他形容之前国家面对的处境的确可怕，但情况逐渐好转，民众渴望重返工作岗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相比起其他国家，美国做了更多事情协助非洲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批评中国的援助相对较少，但就令非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蓬佩奥以电话会议形式接受非洲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虽然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基于抗疫不力决定停止资助该组织，但美国在全球卫生保健方面的财政投放没有减少，美方作出巨大努力协助非洲的伙伴抗疫，涉及1.7亿美元的财务承诺。蓬佩奥强调，美方原意并非寻求削减援助，只是希望资助的款项能够去到在抗疫上真正做出好成绩的跨国组织手上。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万人死亡，疫情在欧洲地区逐渐放缓，意大利单日再多超过1700人确诊，数字是上个月10日以来最低，另外单日新增330人不治。总理孔特说，政府计划下个月4日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包括容许民众到公园以及其他户外地方做运动，在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情况下探亲，重开部分工厂以及重启建筑活动。法国计划下个月上旬之后松绑抗疫措施，总理菲利普稍后公布。政府据报有意逐步重开学校，但目前咖啡室、餐厅和戏院等维持停业。社交应用程式 WhatsApp 公司表示，高度转发的信息近期大减70%，相信能够有效减少涉及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资讯在网上流传。公司早前开始不准用户将信息发送给5个或者以上其他账户，又不准将信息一次过发送到多个聊天群组之中，但专家认为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防止不实信息流传。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形容假新闻的传播有如资讯疫情。WhatsApp 公司说，应对病毒信息是公司的责任，以确保 WhatsApp 继续是安全的私人以及个人交谈平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 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嘅早上啦吓，嚟到2020年嘅4月28号，咁啊农历咧就系4月初6嚟嘅，咁啊唔知道你今天咧有啲乜嘢特别嘅安排咧，咁啊都要睇一睇嘅天气噶，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噶，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号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成日咧都会听政府咧就拨土地，跟住又话啊起公屋，听就听好多啦。有啲落成嘅就好似比较常少听，有噶有噶有噶。咁喺大埔医院附近嘅第九区同埋中雅路嘅地盘啦，早前已经宣布咧兴建公共项目啦，嗱可以提供咧7070个嘅公屋单位嘅。好快脆就起好噶啦，香港起楼好快。根据房屋署向区议会提交嘅文件显示啊，项目预计咧分别喺2021同埋2023年首季完成。2021，真系出年啫，都话香港起楼快噶啦。由于地盘啊，邻近大埔凤园嘅一个蝴蝶保育区，建筑师嘅设计概念咧，亦都系嚟自呢个蝴蝶噶噃。咁啊，故此啊。起呢一个屋邨嘅命名咧，就以蝴蝶为主题、哦。哇，都可以睇一睇叫咩名噶吓。不过睇埋先。根据区议会嘅文件显示啊，大埔第九区咧，众雅路东以及咧就系众雅路西嘅公屋发展计划，将会咧分三期进行。首两期分别咧就会兴建1栋以及8栋嘅住宅大厦，提供总共系7070伙噶。預計分別咧2021啦，以及23年咧首季完工啦。咁啊，而第三期咧仲喺度規劃階段嘅。房屋署指出啊，由於地盤咧就附近啊，頭先講過啦，喺呢個鳳園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今次個名咧亦都係有蝴蝶嘅意思啦。加上啊，新屋村啊附近咧亦都係好近呢一個富亨村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個屋村嘅名咧叫做富蝶村，富貴個富，蝴蝶個蝶。蝴蝶村，好啦，9栋住宅大厦采用不同嘅蝴蝶品种命名嘅，分别系第一期嘅斑蝶楼，等等，第二期真蝶楼、粉蝶楼、凤蝶楼、塔蝶楼、喜蝶楼、蚬蝶楼、紫蝶楼、黄蝶楼。翻查翻資料啊，咁啊大埔第九區位於富亨村同埋大埔醫院附近，咁啊呢一個原址咧就係私人醫院用地嚟噶，咁但係由於流標啦，咁政府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將地皮連同咧眾雅路東同埋眾雅路西咧呢個嘅項目改為咧就係公屋嘅用途啦。當年嘅改動啦，去到今時今日咧就開始見得到有屋住啦嚇。咁啊，大家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即係如果排隊嘅，睇下可唔可以住到去呢啲蝴蝶名嘅屋邨啦。咦，揾咗謝霆鋒嗰只玉蝴蝶，頭先咁多個名入邊揾唔到玉蝶樓喎。哎呀，如果唔係嗰棟大廈，咪有主題曲咯。室外温度23度，相對濕度65%。 今日天气比较干燥啊，跟住搽足润唇膏，搽多啲 cream， 因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紧噶。 如何看你一次树荫？如何叫你每音共生？灵魂化作发于日月，同样也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你会更兴奋？灵灵大声会更接近你，还是更恶恶心？要是完全忘了声线，也没有本身的名字，纵你的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心中有字，我叫你容易。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那里是蝴蝶，仍然比不比一样美。古诗机也像你早有心，能像你这称呼配合你，才会像我荡气，改得多么入戏。 歌曲嚟自谢霆锋嘅《玉蝴蝶》，我嚟紧都会有一啲嘅毕业生咧，咁啊出嚟啦，可能系大学毕业嘅，好啦，出到嚟社会嘅时候咧，而家开始经济下滑啦，成日都睇新闻报章嘅时候会知道，咁啊喺呢一个咁样叫做艰难嘅时期啊，搵工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技巧咧？听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二嘅职场 KOL， 咁职场陷阱啦，喺电话侧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咁啊，香港嘅经济都面对住几大嘅困境啊，同埋好多嘅挑战喺度啊，特别咧嗱，每一年咧。 都一定有畢業生嘅。雖然今年咧有大部分嘅時間咧，大家都見到好似又唔使翻學咁，但係人始終都要畢業㗎。咁就算你唔畢業，咁下低嗰班人湧上嚟，咁點咧？咁又有新嘅一班人出世，咁又繼續推上去。咁面對住呢一個困境嘅時候咧，咁啊出邊市道又差，你真係一個畢業生啦。有冇啲乜嘢 tips 去到俾到佢哋一方向啊？令到一班畢業嘅同學啦，投身社會嘅時候，比較上容易接受到而家嘅情況，同埋比較上感覺做完呢啲嘢咧，可能對佢哋揾到工作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咧。 其實係啊，而家我哋即係都講緊疫市啊，即係唔係淨係講緊經濟，而家即係講個疫情啊，係咪喺呢個時候揾工咧，即係比較難，因為我自己公司都有啲叫做實習生咁啊。我所知道佢哋其實都有上堂嘅，即係全部都係即係網上嗰啲課堂啦，咁啊預期咁啊繼續按時間咁啊畢業，咁啊係時候要揾工。咁我哋都佢哋都會問我，近來即係問我，其實我就關心佢哋啦，點啊揾工揾成點？其實難嘅。即係我自己都好親身咁去講，即係同你班嘅跟住年青人都了解，由可能叫做舊年年尾開始有，因為通常我講大學啦，好多時年尾開始陸陸續續有唔同一啲嘅叫做career talk 嘅啲公司已經其實我係院校開始揾人，咁啊突然間呢半年咧睇得出咧，突然間冇咗好多機會，可能都會照見或者會照有一啲嘅面試，但係睇得出咧佢哋係突然間係保守咗好多，即係可能會覺得消息慢咗好多，咁啊開始會擔心嘅情況。咁我自己都会同佢哋讲啊，话系要改变策略嘅，因为我哋譬如讲紧而家都四月啦，系时候都要有啲眉目啊嘛，究竟会几多工去见啊？咁我第一时间咧，就算其实系咪有冇疫情，我都会建议，我自己都系好多年前嘅过来人，咁我都会建议咧，先唔好介意。魚翁撒網先，除非你讀啲專科畢業啦，專科就冇得講啦，即係譬如你醫生啊，你律師啊，咁冇得話魚翁撒網。咁但係我當一般去講啦，或者就算你哋大學畢業生啦，一般嘅畢業生啦，咁啊先魚翁撒網先，因為雖然你話心目中有好多叫做夢想嘅工作啊，我想去做呢一行，我想去做呢一行，咁但係咧即係好似你咁我咁啲做咗咁多年嘢嘅人咧。你会倒翻转系谂咧？你嗰时有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未必噶嘛。 唔系，就算有谂，即系做呢行入咗入嚟之后咧，其实都冇谂过会一做做咁多年咯。因为我读紧书开始已经喺港台。 哦，咁你好都好好幸运喎！我就唔系。 系啊，我系好幸运嘅一个。 咁所以我用自身嘅经历同佢哋去讲咧，可能我迷失过。虽然我想做，我净系知道我唔想做啲咩，我唔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啊，所以咧，我哋都会建议啊，除非比较一般去讲啦，如翁撒网先，因为尤其是呢个时候咧，你唔知道。因為間公司都而家都唔請人，咁你真係咧，你唯有要魚翁撒網，見到有咩叫做工作經即係嘅機會咧，你就申請咗先。嗱，首先坦白講，佢未必會叫你見工啦。咁但係你唯一可以做嘅咧，就基本上就份份工都試咗先。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咧，首先你之前都好耐啦，之前講過啦，你掉一個叫做申請，即係個 CV 出去咧，首先人哋未必睇中你。 嗯。 睇中你咧，又要經歷面試係咪啊？面試唔止一 round 啦，可能要幾 round。 嗯。 咁咧，你係需要去練習嘅。 嗯。 面試都要去練習嘅。點樣去練得好？點樣做得好咧？唔係我同你即係可能我同你去做一個教你，我話俾你點樣做就做到，係有啲實踐嘅經驗嘅。 係啊。 需要咧係要練習，我成日都話你去練習。雖然咧，可能每一份工上得去，你都好想去試。咁但係呢啲好被動啦，有時人揀人，即係你揀工人揀你，咁你都要先去實習多啲先，你練習下究竟一個面試係點樣去做，點樣去每一次點樣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先俾多啲機會自己揾工啦，面試機會啦。 嗯， 第一樣嘢，好啦，呢個時候咧，頭先我講啦，咩工作嘅都要試嘅時候咧，咁我講緊咧，唔係就係講長江喎，之前都介紹過啦，好多唔同種類，可能一啲嘅合約員工啦，part time 啦，甚至乎咧嗱。因為都仲係一啲叫做啱啱嘅畢業生，畢業生有一個比較特別嘅身份咧，都仲可以協助叫做學生去試一啲叫做實習生嘅機會。 嗱， 時間通常都唔會好耐嘅，但係都係一個好嘅工作嘅體驗。 啊 即係所謂嘅 internship， 咁啊呢一啲咧就真係叫做大包圍啦。有時真係唔好怕，唔好再諗 long term 啦。呢個時候咧叫做豐富你嘅履歷，豐富你嘅 CV 緊要啲。 係咪即係話其實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要用翻成日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人都同我講唔好怕蝕底先，而 家經濟差，千祈就唔好怕蝕底。有啲嘢係機會嘅時候咧，就不妨試咗佢先。係咪要用翻呢啲咁嘅方法去諗咧，去處理？ 係啊，係啊，嗱，因為咧都即係講啦，雖然我講個畢業生啦，之前我講過，就算你長工，你突然間失咗業，你要揾一份工，你要保持住一個人去喺個市場上去active 嘅，即係活躍喺個市場上。無論你做乜嘢，都要保持翻你市場上喺個社會喺個 market 上要保持活躍嘅狀態。咁你變咗你係要計劃，我而家叫做忍受住呢個時間，大家都係忍受，大家都要捱嘅。咁你過咗之後，你點樣可以去叫做get ready 去下一份再長遠少少嘅工咧？先唔好介意，係啦，先唔好介意究竟而家係做乜嘢。就算 part time 又好，都係有工作經驗，你都係有機會進入人哋一間公司去體驗一個工作嘅文化。其實 part time 都有 part time 嘅好啊，可以比較再慢，我唔好係慢少少嘅方法，而係冇夠比較冇咁大嘅叫做承擔或者個 commitment 去做一啲嘢，但係同一時間你可以學一間公司點樣去運作啦，人與人相處啦，嗰、那個工作上嗰、那個工作嘅 practice， 即係你個工作嘅嗰、那個嘅溝通係點樣啊？點樣去做嘢啊？都係一個好嘅機會，所有嘅機會都係一個學習機會嚟嘅。 係以前咧 ，Vincent 都同我哋提過，其實 part time 咧都有 part time 嘅好處，因為佢個流動性大，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咧喺每一份工上面咧學習到好多嘢。嗱，如果你做 part time 先做咗呢一個嘅兼職之後咧，你發覺呢一份工係啱你嘅。跟住你先至去考慮，去有冇機會轉佢做長工咯。同埋你不斷學習嘅過程咧，唔知點解嘅人咧係好願意去教一啲 part time 嘅員工。 冇錯，冇錯啦。同埋都好緊要嘅，即係通常就係喺當中咧，你又會知道究竟有啲咩自己係欠缺嘅。即係原來同我之前可能讀書或者我聽翻嚟爭咁遠，原來唔係咁樣去行呢、這個，即係嗰個現實嘅工作環境唔係咁樣行。其實你會當中係除咗學習你學分嘅之外，亦都會多啲去了解自己究竟有啲咩係不足。 不足係啊。咁信心方面有冇啲 tips 俾到一班年輕嘅一輩出到嚟社會啦？個個都諗喂，而家經濟好差，佢仲可以有啲乜嘢辦法攞一個信心出嚟？你知 interview 咧，老闆 interview 嘅時候一定係其實除咗睇嗰人嘅 CV 之外咧，行出嚟我哋有啲人就佛系嘅就叫緣分啦。其實亦都可以從一個角度嚟睇，就係因為佢覺得呢一個人後生仔，佢出嚟好有信心，好有干勁。嗰種嘅姿態咧，係令到人哋覺得佢其實係一個有魅力嘅人，都會咧就容易啲請佢嘅。 其實係嘅，嗱，我自己譬如我去見人嘅時候咧，咁嗱，不過又咁樣講，而家現代嘅叫做即係大學生又或者年輕人咧，佢哋本身掉出嚟嗰份嘅 CV 咧都幾豐富嘅，即係我見到而家嘅教育咧都有，佢哋都好多時都有唔同種類嘅 part time 啊、暑期工啊、實習啊。其實咧雖然佢哋望到嘅未必係一個好叻或者係啲嘅專門一啲嘅工作，好特別好專科嘅工作崗位，可能你會覺得可能做個 sales 啊，或者可能做一啲嘅文員啊，望落比較簡單，但係其實咧呢啲嘅工作經驗都好緊要。嗱，通常我都會話咧點樣去 sell 自己，你都要新大家又係。我講緊大家可能冇乜好實際上的工作經驗去 sell， 咁可以 sell 啲咩咧？就係、是、首先咧冇得難嘅，我會建議，就算你話魚擁殺網，但每一次嘅工作機會都係要預備，每一次嘅面試咧都一定要預備。首先要做啲咩預備咧？一定要去了解公司嗰個背景，讀書背出嚟都要背，因為咧就算你當你對住個面試官，你背一間公司嘅叫做背景出嚟，就算對方睇得出嚟係背咧，佢會起碼會睇到你嘅誠意，會睇到你嘅其實會明白嘅，因為大家即係面試官通常都會明白呢一班嘅畢業生咧，佢哋係張白紙，即係叫做真係白紙啦。冇嘢，佢哋冇得可能 challenge 或者係挑戰你一啲嘅工作嘅履歷嘅。佢哋唯一睇到你嘅就係你嗰個心態啦，你嗰個嘅干勁啦，你係咪即係一個俾心機、你有誠意嘅人啦？好多時候咧就係、是、靠，通常都會問下你，我會問下你，你對我哋公司有咩了解啊？點解你會想申請呢份工作啊？最第一時間表現到就係唔好介意，當然唔係話要你背出嚟，係又暴露你表達能力嗰個嘅弱點喎、要練習係啦， 背出嚟講翻出嚟都要咧，即係口語化啲。只是自己已經咀嚼了人哋嘅歷史，而不是背個歷史出嚟咯。 冇錯啦，嗱，即係你表現你嘅勤力之餘，就唔好暴露你自己某一項嘅弱點，係要練習嘅。但係呢樣真係唔可以懶啊！成日都話真係唔可以懶，我哋面試官唔會特別想要你去話翻俾我聽我公司嘅背景，但係都好好嘅 方式去了解究竟佢哋有几有诚意。 哦，呢个都系好大贴士啦！记住啊，咁多位啱啱即系谂住出嚟揾工嘅朋友，有阵时咧一句小金句都系预期献丑不如藏拙。有啲位咧就收收埋埋，话起码人哋觉得你咧，你知道自己呢个不足，你就唔会攞出嚟。呢样嘢都好紧要啊！ 系啊，冇错啊！咁变咗，同埋即系你要去，你要了解嗰份工作。虽然可能你对嚟讲系唔知系咩工作，但系咧尝试去将份工点样去同你自己嘅经历去串埋。 吓，系。 你嘅经历点样可以话？你要其实都要说服自己咧，你点样系？the number one candidate 去做呢份工作， 系啦系啦，呢、這个就要靠大家嗰个嘅智慧啦吓。不过一理通百理明嘅，聪明嘅朋友一定有佢自己方法嘅。好啦，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 拜拜， 拜拜。 嚟自 Fiesta 嘅作品叫做《秋去冬来》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巴打想分手，不如听咗呢只歌先啦。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 分手嘅时候口口声声话系为对方好，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8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出边23度啦，相当之干燥，相对湿度67%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 系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你系咪已经将嗰啲 cream 啊搭晒上块面嗰度噶？ 我今朝又真系冇，因为我自己都觉得系干干地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咧，我好中意呢一种干爽嘅感觉啊，系啊，因为咧。之前我屋企人可能因为都是天阴有雨咧，咁变相咧又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又见唔到太阳啦，咁、令到啲人咧都好似觉得咧湿湿立立咁样啦。对于我呢啲咧有啲风湿关节痛嘅人嚟讲咧，系、特别享受啲干爽嘅天气、 你可能都代表咗一批咧，系都系同样有风湿关节痛嘅听众、 所以咧，即系一天气干燥啲嘅时候咧，其实你瞓醒嗰一刻咧，真系觉得啲手手脚脚咧利落咗噶。 系啊， 系啊。 我冇乜特别风湿关节。痛啦！我就系觉得呢啲天咧，我反而我就会啲手手脚脚咧就好干啊，同埋好容易咧啲皮咧好唔舒服啊咁样嘅。 系啊，同埋我估计咧啲户外嘅人士咧，即系如果成日都出户外咧，咪好多时咧都会接触多咗大自然嘅。 系啊， 通常咧俾风吹到嘅机会又会大啲啦。 系啊， 又或者如果咧好似你咁样咧，成日要咧对手要摸下啲攀石嘅嗰啲石头啊， 我戴手套噶啦， 都会系嘛，咁、都可能会即系个摩擦会多咗咧，就瞓。外覺得嗰隻手會乾啲咯， 會啊！其實戴手套我都覺得都有啲乾，睇你本身都係衰嘅你隻手， 你都係要保養下。 因為平時咧就喺屋企做家務啊，洗碗拖地，其實我唔會戴手套。 啊，係啊， 係啊， 我不過係嘅，都係唔方便的。 慣咗啊， 會覺得好似有啲嘢阻住咁樣咯，隔住咗。 唔係咁下又要戴咗，跟住先整完一輪，跟住又要除咁樣。我覺得好似好煩啊，懶咯，一個字就係懶咯，係咪？ 我以前曾幾何時，如果做家務咧，我都唔會戴手套嘅。但係後來咧，即係大下咧，發覺哇，原來唔戴手套之後，隻手真係乾到咁嘅時候咧，就唔敢啦。 哎呀， 係啊，即係我呢啲咪驚咯，識得。 其實我都驚噶，不過算啦， 係算啦。喂，不過講起驚咧，我諗其實呢個鐘數咧，都有一班同學仔可能都懷住緊張嘅心情喎。咁啊，因為咧，即係呢一個禮拜開始咧，就考一啲咧，大家心目中覺得都係主科啦。語文科目啦， 係啊， 咁語文科目大家都好驚啊，咁尤其是咧，我成日覺得咧啲考生可能對於啲英文卷都係緊張過啲中文卷嘅，咁所以可能咧今個星期咧即係打頭炮咧，除咗通識科琴日之外咧，咁呢幾日都會有啲英文嘅試卷去開考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作為考生咧，就應該一早準備曬佢哋嘅一啲物資嘅。嗱、有好多人咧就會覺得，我唔係考聆聽嗰日咧，我就唔會帶定部收音機，我聽日實記得帶噶啦咁。 係啊，聽日。listening 啊嚇， 係啊，咁但係咧， 聽日有呢一個嘅晨光打氣加油站啊，Facebook 上面收緊大家嘅打氣留言啊嚇，快啲 send 過嚟。 嗱呢個都係重要嘅 warning 提示嚟嘅。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我以前因為我做中學英文老師嘅，我都有一年試過教 DSE 班。 係啊， 係啊。 會快啲講啲貼士先。 咁咧，我嗰陣時咧就提啲學生，你千祈咧就唔好等到咧考英文聆聽或者中文聆聽嗰一日咧，你先至淨係帶住個收音機。嗱、因為咧其實你好可能嗰几份英文卷咧都系同一个市场噶，因为通常都系咁噶嘛，你唔会话真系去考咁多科就咁多个唔同嘅市场。有好多时咧，你考英文嘅时候咧，可能系你考中文嘅同一个市场啦，或者你考琴日通识嘅时候，已经系之后嘅一啲科目嘅同一个市场。咁其实咧都最好咧系可以将你啲收音机咧尽早带去试一试先。即系嗱，有啲考生咧，尤其是而家咧，特别个市场会早咗开门啦。我知道琴日有啲学校咧系7:30就开门噶啦。咁、你变相咧可能有一个钟头咧系预早入咗间学校嘅范围入边嘅。嗱、虽然可能嗰间学校咧，每一个角落咧，去收嗰个收音机嘅频道咧，都有少少唔同。即系有啲位可能会收得清啲，有啲位可能会沙沙声。 而家都系用紧传统嗰只收音机， 都系你心目中谂嗰只。portable 嘅收音机插个耳筒咁样， 最简单嗰只 系啦，唔好带啲好大部嗰啲， 千祈唔好系啦， 系啦，亦都唔好谂住广播吓，唔得噶。咁啊，但系咧就真系提早可以试下个收音机，嗱你自己识唔识得用啦，点样去熟习佢嘅功能啦，咁啊等你咧到真系应考嘅时候咧，就少咗一个担忧。 咁其次咧，亦都可以即系 turn 住我哋啦。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听到我哋讲呢一个 tips 嘅话咧，你而家系收啱台嘅， 嗯、 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你两个聆听咧，其实都系同一个频道嘅啫。咁你又不妨可以试一试啊，到底你去用嗰个收音机嘅时候咧，那个收音机大概可能用几多？哇，原来你发觉你个收音机可能系比较已经系用够咗啦。你知有啲收音机用够咗之后会点啊？好快冇电噶嘛。你有冇试过有个收音机？我就试过啦。我个旧收音机点解会换呢？就系、是、五分钟之后唔见晒啲电啦，已经 唔会啊嘛。 系啊，因为我收音机廿年噶啦，差唔多。咁我就发觉，哇，真系可能有一啲咁旧嘅老爷机咧，你唔知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坏噶嘛。咁、所以凡事咧最好都有两手准备。我嗰阵时都系嘅，我收音机都带两部嘅，因为你唔知道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同你开个好大嘅横人笑，就系、是、当日嚟同你坏噶嘛。 哦，咁要待定阿 爸平时听马仔嗰部，阿 爸听马仔咁嗰部。那部肯定听到啦， 嗰部一定最快最顺最顺畅收得最好啊！咁同埋咧，我自己会习惯咧，真系耳筒都带多一个，因为你真系有时意外嘢系好难讲噶。因为当刻咧，如果你发觉你收得唔清楚，咁当然你可以举手去特别室啦。咁、但系可能最快捷同埋最有安全感嘅方法咧，就系唔好喐啦，因为你所有嘢其实咧你已经搬过晒噶嘛。咁、如果你唔想咁麻烦搬过晒咧，原地就可以再去换一部收音机咧，你就应该要举手同阿市场。主任讲：喂，其实我个心机有啲问题，咁我换一换啦咁。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觉得有时啲嘢咧，你就两手准备啦、 嗯。 如果你系有两部心机，你谂住一部系后备，一部系应考嘅话咧，咁、你就最好两部都提早带去个市场度试一试啦。我自己就觉得你可以试下嘅。就算咧，你未必系同一个市场咧，我以前都会试一试过，一、睇人哋呢个市场，我、唔知道人哋收嘅时候收嗰个频道系点嘅咧咁。咁、因为有时真系你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咩临时改动啊。或者点样啦，咁亦都俾自己一个安全感，熟习下个收音机、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年轻一辈咧，对于啲手提式收音机咧。应该都唔会好 friend 嘅，同佢哋应该唔系好识用， 都应该识用嘅，都系即系一个钮嘅啫。 系啦，咁但系咧，你就千祈千祈唔好系当日你先至去试咯，即系连里边你要睇清楚到底有冇爆开啊、裂开啊、坏咗啊，或者收得唔清啊，个耳筒又有冇问题咧？即系所有嘢务必要试清楚一次，咁、你先至好。叫做作好准备咯，因为听日就系我哋嘅聆听啊嘛，咁啊聆听考试之前咁啊，即系得翻今日啦。如果你今日同听日都系同一个市场嘅话咧，今日何不带齐啲嘢去试试咧？ 系啊，同埋今日最好就已经一有收音机开始啦，就扭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系、咪？ 系啦。 確保自己咧收啱 channel， 冇錯啦。今日 turn 咗就唔好轉啦，因為聽日又以為自己啱咪啦。 係個收音機黐膠紙得噶啦。不過咧，我自己有陣時會覺得咧，嗰啲收音機咧特別係可能考試嘅時候會覺得咧、我掂一掂佢，跟住有好多沙沙聲咁樣。 其實係有時會 嘅。係啦，咁其實咧，你係因為嗰、那個3.5mm 嗰個頭啊，我哋咪插落嗰個頭嗰度嘅。其實嗰個頭係一個天線嘅作用嘅。係。係啦，咁你就將嗰個頭咧可以其實 今日佢啊。 抹乾淨佢， 係、啦，污糟咗其實。 佢可能有啲好微粒嘅塵咧喺度，都會影響佢嗰個收法嘅。咁、你將佢抹乾淨，佢就唔使話攞水又點嘅，你真係攞啲譬如抹眼鏡布咁樣抹乾淨佢，擦翻落去，你就發覺咧，你點樣扭咧，嗰啲沙沙聲都會消失咗噶啦。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啦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啊，朝早嘅7:17吓，咁啊电话侧边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 早晨啊，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Didi？ 今朝早咧就唔系咁好啦，啱啱收到宗交通意外啊，就系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近住平石天主教小学对出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而家咧清水湾道啊，去翻龙翔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揸车同埋想搭车朋友都留意啊，就讲多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天主教小学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咧就比较挤塞少少嘅。咁另外咧都有个爆水管啦，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咁即系头先个意外咧就影响咗少少路面嘅啫。 咁各位如果係要喺路上邊咧，即係出發嘅朋友啦，無論係學生又好，或者係翻工朋友都要留意住呢啲交通消息啊。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Didi， 咁我哋聽日咧再電話見啦嚇。好，咁天氣方面咁交俾阿 O 咯。早晨啊 O，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嘅天气如何呢？ 喂，头先呢 Didi 呢就话交通麻麻地，天气呢就相反啦，影响操作超好，万里无云啦，依家望去香港岛方面呢超级清澈啦，仲要呢太阳呢好早，其实六点零钟已经隔咗出嚟㗎啦，咁今日呢就冇嗰啲赖床嘅感觉啊，希望头先 Barbie 讲嘅考生们呢都做到足啦，而且呢可以啊精精神神咁去考试啊。哇，今日呢返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呢都见到好多跑手们开始出动啦咁样啊，咁但係都系有戴口罩居多嘅，咁但係偶尔都有啲叔叔伯伯系冇戴口罩啦，咁啊个戒心放下咗少少，咁但係吸啖新鲜空气，咁有阵时都需要嘅，咁希望即係做一阵运动好返返屋企啦，啊唔好留喺条街咁耐啦吓。喂，啱啱话好未完，即刻有个大隻型男跑上广播道啊！咁啊，已经系着紧背心短裤仔啦，消防员咁嘅级数嘅，啲肌肉层面系好劲好劲啊！咁啊， 跑过佢啊嘛，同佢讲啊，你记住朝头早就算跑步都要听晨光第一线啊！咁样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记得噶啦，攞张咩胶纸收音机嘛，之后都冇 事。系啊，呢个好紧要，呢个系今日最重要嘅最精华嘅 tips。 系啊，好啦，唔该晒阿 O 啦吓。 謝 謝，好，转头咧，今朝 spot 到你就再揾下 O 出嚟啦。好，咁啊，而家咧就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8度嘅，咁啊都有啲暖暖地嘅感觉，系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日间哎呀，原来天文同学用炎热去到形容添啊，唔系暖暖地，天气炎热啊吓。咁啊星期五同埋咧周末啊早晚咧都系有薄雾噶。而家咧就系23度嘅，相对湿度70%。咁啊，注意啦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生效嘅。咁啊，出边咧天气咧就可能比较上干燥啦吓。咁啊，特别咧如果系啲火种啊，有啲火种嘅特别咧要留意住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嚟到朝头早7:20啦，咁啊亦都有晨光大学。今日朝头早咧，欧亦都会同我哋又应该睇下嗰啲楼啊，到底情况会系点样咧？一齐听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咧，阿 O 继续请嚟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记得咧上嗰几个礼拜咧，你就话同阿铺王倾嗰个偈啦，咁啊，话哇啲铺咧都劈得好劲下吓，咁啊，但系估唔到几个礼拜过去了咧，低处未算低，仲可以再低啲啊吓，虽然就未至于啊。几十万就可以咧一铺养三代，但系真系去到啲可以接触嘅水平，可以摸得到嘅水平咁样，咁啊，究竟实情系咪咁咧？而买铺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咧？有咩地段又可以令到收音机旁边一啲投资者都可以听下咧？咁啊，交俾阿 Joyce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其实咧，即系铺市咧，即系去到呢一个位咧，其实都或多或少啦，即系禁聚令咧，都真系会有少少影响嘅。可能咧个座位就疏离咗啦，咁啊有啲酒吧要停业啦，咁啊当然啦，仲有衍生啦，好多各行各业咧，其实喺呢个禁聚令之下咧，其实即系冇办法啦，直头呢一个月成个月咧都要即系冻结啊，即系冇入息之余，但系又有支出啦，咁所以即系我听到好多即系做铺嘅做零售嘅，咁其实都好惨啦。咁啊，当然啦，佢惨之余咧，其实业主都看似就冇乜事情发生，咁其实咧佢就算啦，即系咁讲，租唔减都好啦，佢哋个即系资产啦，佢哋嗰个身家开始贬值紧噶啦，因为咧其实市场咧系会有反应嘅。咁咧当咧一个即系零售市道啦萧条啦，咁最先咧一定系有几个嘅急铺开始啦，咁再蔓延咧一啲咧系做紧嘅零售业。咁其实咧我认识咧，其实有一啲嘅零售业咧即系开始企唔稳啦。咁啊点解企唔稳咧？咁始终零售真系好简单嘅，咁啊每个月一定要翻生意我嚟俾租，冇生意嗰月咧就喺自己个荷包度揞。 咁我都咁讲啦，即係其实由上年至今啦，都諗咗好多个月啦已经。咁再捱落去呢，其实嗰、那个即係零售嗰个老板都开始光堂嘅时候呢，虽然政府都好好嘅，即係已经帮咗一部分嘅即係支出，但係始终呢一间开铺嘅即系嘅老板，其实佢哋支出唔少啦，除咗铺租啦、人啦，或者佢哋嘅货啊、货品啦，咁所以咧，其实睇到咧，而家逐步咧啲租金咧开始收窄，收窄即系话咧，佢而家咧以往咧我见到一啲嘅食肆啦，可能喺啲好旺嘅地方啦，讲一般啦吓，可能租十零廿万啦吓，唔好讲超级旺嗰啲地方，十零廿万，其实咧而家咧有啲吉铺放咗喺度咧，同一条街咧，佢哋可能落到十万。系啦，甚至乎百万都有吓，咁啊最经典咧就系我系见过咧，喺旺角区好旺嘅地方，咁啊佢喺食肆嚟嘅，好大间亦都好旺嘅，之前系嗌廿万，而家咧就跌到八万，不过都未有人租啊吓，咁啊当然啦，佢嗌八万啫，其实去到一啲偏远嘅地方啊，可能你话一啲新界区咁啊，其实佢哋一间大嘅食肆嘅铺头咧，其实系十万八万好平常噶咋。即係唔可以話，旺角係咪貴啲啊？大圍啊，沙田啊，粉嶺啊，大埔啊嗰啲就平啲，唔係嘅。佢有翻咁上面積咧，其實都要 around 即係呢啲價錢嘅。咁但係你會睇到咧，率先咧係可能我哋嘅遊客區啊，即係油尖旺先跌，咁咧之後就會慢慢伸延到去即係再遠啲嘅大圍、沙田、大埔啊，即係呢啲咪叫民生日用嘅區域啦。咁所以咧，當然啦。铺咧就系、是、会好明显地咧，有一次食肆啦，呢度做唔到嘅，就要搵个平租再继续做啦。咁啊，永远都系执咗一间，又再开翻一间。咁因为佢哋个租金平咗，生存到，咁佢哋咪继续咯。咁但系租金跌咗咧，就好肯定咧，业主个身家就一定跌噶啦。咁因为佢哋卖楼啊、卖铺嘅时候系计呢数啊嘛，你冇咁上下回报嘅，边度有人买啊？咁当然亦都有啲咧系。唔能夠即係接受到現實，因為始終時間係好短啦，係呢幾個月啦。咁啊，當然有啲主仍然係嗌緊兩厘啊、一厘啊、零點幾厘啊。咁呢啲其實喺今時今日，我擺定期都多過佢，就變咗好多人咧就唔買啦。咁唔買唔買咧，有部分業主其實咧就會開始將個價錢減，一減咧個厘數咪高翻咯。咁啊開始會有投資者入咯。咁其實之前好多咧譬如幾千萬嘅鋪咧跌。兩成三成呢啲係閒閒地，跟甚其實而家我睇到咧，成個鋪市咧好多嘅蝕陽，好多蝕陽即係話咧，有啲譬如一二一三年買嘅，減幾成，係啦，咁更加咧，我見過一個咧係零九年入咧，即減咗一半，即係陰公。 咁都真係平咗好多喎、啊！先估論大家手頭上夠唔夠實力湧入鋪市先啦，但係你由二千萬變咗一千萬，真係～50% off 喎、啊， 但系咧有铺系真系咁样做法啦，反而楼咧你就见唔到有咁大嘅劈幅啊。咁、啊，因为楼始终住嘢多啦，咁同埋唔得嘅咪租俾人咯，就算冇饭食都要租啊。咁但系铺又唔同啦，唔系计有冇饭食，系计有冇生意，冇人喺出边行就要执噶啦。咁当然啦，买铺嘅人咧，嗰个心态亦都佢唔系爱嚟自用噶嘛，佢爱嚟收租噶嘛。咁、当然佢可以投资一间铺、两间铺、三间铺。呢间唔得嘅就斩咗佢，再投资个另外间铺。可能佢即系斩咗之后咧，佢唔使再去供，因为佢吉咗个铺咧，可能供紧几万蚊嘅。每一个铺咧，其实你以为佢收紧租，即系养三代。敷批咗就係養三代，咁但係初初喺度即係捱緊嘅呢一代咧，其實全部都要公鋪嘅。咁公鋪咧就講緊三五萬蚊閒閒地嘅啦，呢個基本入場版嘅啦。咁如果佢冇足個租金，咁你又諗下，佢供三個月都十五萬喎。 係啊， 咁所以唔吃 嘢少㗎，唔嘢少 係啦。咁再加埋通常呢啲佢有錢投資鋪嘅，其實佢某程度上佢自己都可能係做零售啊，或者佢都做緊生意，佢自己盤生意都重創。咁所以自己生意又重創，仲要咧呢邊仲供緊鋪，咁佢唯一嘅方法就係喺佢唔使補錢之下。就要蝕陽離場咯，咁所以頭先我話減一半，咁其實佢計個條數啦，我都係攞咗一半出嚟，最多冇，咁因為呢啲人咧呢類型嘅投資嘅人咧，嗰、那個揾錢能力係比較強啲嘅向來，即係佢哋即係喺一啲旺市嘅時候咧，佢哋能夠揾到投錢，所以佢哋投錢好咯，咁所以佢又唔介意咧，即係會蝕陽嘅。咁所以你就會睇到話，我點解鋪蝕咁多，樓唔蝕咁多？因為樓嗰啲錢咧係一分一毫好辛苦賺翻嚟嘅，係用自己隻手賺翻嚟。 咁但係買鋪嗰啲人呢就係用個市場賺返嚟，而家跌咗咪算囉，考考 round 再嚟囉。咁所以其實我講頭先嗰個係個別例子係即係劈幅多啦，咁但係其實呢一般嘅例子呢劈幾成呢都是有㗎。你基本上你如果今日你去揾铺咧，个个地产都话俾你听，你要蚀样啊，有啊，咁啊即刻俾12你啊，呢件事讲件事讲件事，但系而家讲紧系都十年八载以前买翻嚟嗰时啦，咁所以揾铺咧就唔系一般市民去进入噶，即系你真系好了解成个即系租金嗰、那个升跌啦，同埋嗰个零售市道啦，或者好了解即係周圍個環境咧，先好入市場。即係否則嘅話咧，一入咗去咧，其實好多新手入去咧，嗰啲就會中招咯，喺一個逆市之下。 嗯，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聽得明白啦。咁啊，晨光大學真係要學下嘢嘅。咁啊，你唔聽過，你又點知道？哇！一入鋪市，原來深似海嘅。咁但係總有啲人可以喺鋪市入邊生存到，以至獲利嘅。咁啊，睇位啦，睇時間啦，睇地點啦。咁當中都有好多学问同埋好多窍门嘅，咁就唔系大家盲中中攞住嚿钱入去就真系啊啲血汗钱就冇晒啦咁样，所以就多啲留意啦，啊多做功课啊。今个早上咧，再次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帮我哋咧讲下铺市嘅情况，咁啊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好嘛？嗯，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系啦，有阵时啲铺咧的而且确就唔系话你谂住要就要嘅，都要睇下啲时势啊，问多啲专业嘅意见先至咧会好啲嘅吓。咁啊，留意住晨光大学咧，就留意埋阿 O 啦吓。咁啊，出边咧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好快脆咧，会到7:30噶啦，我哋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0,000人死亡。疫情在欧洲地区逐渐放缓，意大利单日再多超过1,700人确诊，数字是上个月10日以来最低。另外，单日新增330人不治。总理孔特话，政府计划下个月4日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包括容许民众到公园同其他户外地方做运动，在保持社交距离同戴口罩的情况之下探亲，重开部分工厂同重启建筑活动。法国就计划下个月上旬之后松绑抗疫措施，总理菲利普稍后公布。政府據報有意逐步重開學校，但是目前咖啡室、餐廳和戲院等維持停業。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在白宮玫瑰園舉行的抗疫記者會，他說國內有很多人死亡，形容都是不必要的死亡個案，本應可以制止，亦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制止。但是有人似乎在很久之前决定不这样做，最终全世界都因此承受后果。特朗普没有说他所指的是哪个，亦都没有交代进一步资料。另外，特朗普说全国各地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宗数继续减少，或者是渐趋稳定。他形容之前国家面对的处境的确可怕，但是情况逐渐好转，民众渴望重返工作岗位。回来本港，警方在社交专业上载片段，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刘少邦说，星期日入夜之后，大批人士响应网上号召到太古城中心各楼层聚集，据警方观察高峰期有近500人，警方收到超过10名市民举报，于是到场处理。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7:37啊，同大家一齐睇睇体育。今朝 spot 到你啊，有白元浩之外，仲有阿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早晨，早晨。 早晨。 喂，今日讲下上擂台先啦。嗱，呢个题目咧好少啊，喺今朝 spot 到你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啊，因为有一件轰动嘅事件咧。 擂台边个擂台啊？ 吓、啊，就系、是、打擂台啊，喺拳击上边嘅擂台。 拳击擂台。 阿、啊、小白问下你，你印象之中拳王？啊， 泰神啦、 啊，个人系啦，就系、是、想讲泰神啦， 系咯， 完全正确， 同叶问对打嗰个嘛， 系啦，嗱，年轻一代咧嘅体育迷咧就未必知道泰神系何许人啦、啊，不过我同小白咧就好深刻啊，因为泰神做啲嘢都好爆噶，同佢嘅拳头一样都 系好爆啊， 系啊，咁啊，喂，原来咧近排啊，你都知道，喂呢一类咧叫做重磅级嘅体育人物咧都会啊，俾嗰啲叫做奥斯卡嘅大导演咧就将佢嘅人生咧拍成啊传记，即系人物传记咁样啊！嗱，今次咧想执导嘅咧就系、是、哇大导演马田史高西斯，同、哦、埋影帝詹美霍斯，讲咗五年噶啦、哦。其实呢一件事啊，咁啊将泰神嘅故事咧就摆上去大银幕嗰度啦，咁就有意开机开拍啦。记唔记得泰神做过啲乜嘢出位嘅事件啊？小白你 唔记得咯，有啲系负面嘅，我就系记得。 其实但我而家手头上攞嘅全部都系负面嘅， 系咩？ 除咗佢系拳王之外， 咁就好啦。即系证明咧，拳王嘅美誉啊，对我嚟讲咧，我系记得佢拳王啦， 系 记得佢有啲唔叫衰嘢啦， 嗯、 但系又唔系好讲得出有啲咩衰嘢，但系都系记得佢系拳王。 系啦，咁啊喺你嘅脑海之中，佢都系 算系美好啦，算系美好啦， 拳拳到肉啦。咁啊讲啲即系唔。是咁衰嘅衰嘢啦，咁啊佢曾经试过因为犯呢个强奸罪入狱嘅，咁呢个就好衰啦，咁但係佢被外界称为都系爱护动物㗎喎，曾经养过呢三隻白老虎㗎喎，咁你唔好问我点解喂泰神可以养老虎嘅咁样，咁嗰个系泰神啊嘛。 系咪练拳用㗎？ 係啦，咁我都知呢个。係啦，咁但係其实泰神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黑历史啦，咁啊曾经喺比赛嘅时候呢咬对手嘅耳仔，即系 唔 系我同小白咧，即系 咬耳仔嗰啲， 嗰啲咬耳仔，佢真系大大力咁样咬落去。嗰阵时咧系1997年啊，争夺紧 WBA 重量级嘅拳王，咁啊打到咧第三回合嘅时候咧，泰神咧就突然间咧扑向咗啊荷里菲特。咬佢耳仔喎、啊！ 哇，年少气气盛嘅时候、 啊，系啊， 有点而俾我感觉似斯丹个头锤嗰啲嘅行为， 系 啊, 啊，本身都好地地嘅、啊， 本身好地地嘅，踢波就踢波啦，做咩无端端走去用个头冚人咧咁样？ 系啊，打拳就打拳啦。咁、 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力量可以制胜到对方，啊、你咪用拳 系咯 打倒对方咯。 仲、啊、要已经系擂台。已经俾你打人噶啦，即系直啲讲。 系啊， 你仲要出埋个口？ 系佢都唔够，佢要用个口去咬荷里菲特咁啊，另一位拳王啦，咁啊拳证啦，立即终止比赛啊，判咧泰神落败嘅，而咧禁咗泰神咧一年嘅比赛，要一年之后咧佢先重获呢个拳击嘅牌照咁样。咁啊，跟住咧泰神咧就唔打拳咯，打咧呢个。WWE 啊，即系嗰个咧摔角嘅擂台、哦，又曾经玩过咁样啦。咁啊，其后咧，阿小白都讲得好啱啊，有客串呢个叶问三啦， 系啊， 系啊，咁为人津津乐道啦，亦都有。 因为咧，即系叶问咧，其实佢又 OK 喎、哦，即系入边嗰个角色啊，或者嗰个造型啊，各样嘢又觉得佢唔系好差，所以变咗大家对佢嗰个嘅印象，系啊，攞咗好多分数啊。 系啦，咁啊，除咗拍呢、這个， 多谢甄子丹， 多谢甄子丹，多谢黄百鸣嘅，黄百鸣开戏，甄子丹先有得拍嘅。咁啊，仲有呢个最爆伴郎团咧，其实都有泰神嘅出现嘅。咁啊，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喺翻自己嘅人物传记嘅电影嗰度再次出场啦？咁啊，要睇下大导演马田史高西斯啦。其实咧，泰神咧真系算系改过自身噶啦。咁啊，近日咧重返擂台全力训练咧，就唔系为咗咧赚钱，反而咧系为咗。好啊，慈善赛咧就出一出力嘅，因为都为咗一啲无家者啦，或者受到父母吸毒而影响嘅小朋友去筹钱嘅。咁啊，近日安在家中，泰神都有自己叫做喺屋企 training 啦。咁啊，亦都有拍片上去社交平台，佢话咧啊，希望用最好嘅状态啦。咁啊，今次咧上翻擂台嗰度咧，就唔系为咗单单打赢对手咁简单啊，系为咗咧帮一啲小朋友咧筹更加多嘅钱咁样。因为咧自己年少嘅时候咧都系。 受啊，因為爹哋媽咪咧成日吸毒啊，咁啊影響咗佢咧大半截嘅人生，咁佢唔想咧其他嘅小朋友咧都係因為一個咁惡劣嘅環境底下成長咧而行翻佢一啲錯誤嘅道路咁樣，呢、這個就係啦啊，好期待嘅泰神嘅紀錄片啦，大家有機會都可以睇下啦。咁啊轉個角度啊，睇埋咧足球方面啊嚇，咁啊足球方面啊，哇英超咧又諗啲新嘅計仔喎， 有咩玩啊？ 我同小白咧即係都間唔時都會踢波啦。咁就算你話踢一啲香港嘅非職業嘅聯賽，即係譬如突然間有一個 lead 叫做港台 lead 咁先算啦咁樣，咁你都會請啲球證噶嘛？啲球證咧都會啊俾你有一啲換人嘅名額，咁啊由細到大你認知嘅換人名額究竟有幾多個咧？一場比賽 三個， 係啦三個啦。咁但係依家英超開唔係開快車，係開超快嘅車啦。咁啊想多啲球員都可以落下場啦。始終卧波太耐，同埋有陣時落場你有落場費、出場費噶嘛。咁都想啲球員可以開下飯啦。 同埋我個人好正面嘅，即係如果唔諗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一場嗱，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要誒俾人嗰個換人名額提升啦。係。咁但係如果係嘅話咧，可能就係因為想成場比賽嘅節奏咧。再快啲啊！ 系啊， 更加刺激噶。咁你啲球员要点样刺激呢？ 系 跑多啲咯，跑得多又会攰噶嘛。 攰咪换人咯， 换人咯，系咪？ 系啦，喂，小伟都讲得好啱啊，亦都估得好重啦，就系、是、咧英超咧会新增啊。一啲換人嘅名額嘅，咁舊時咧就可以換三個人嘅， 而家換十個啊？ 比賽入邊唔係，依家可以換五個， 哦、 不過咧 都、 啊、都係換三次，即係意味係乜嘢咧？ 咦，可以翻入去啊？ 唔係，一次入邊你要換兩個人咯。即係佢都係俾三次時間你，你舉牌啦， 我明白啦， 一號五號，咁下次咧就係換二號三號，咁、最後一次就換多一個，換十號咁樣咯。即係意思都係一場入邊同一隊球隊換五個人，不過你 三次機會 係啦，你同啊其他第三、第四裁判講嘅時候，喂，我要換人啊，咁可能咧一次入邊你要換兩個或者有機會換到三個啊嚇，喺一次換人嘅名額入邊咁啊，呢個咧就係英超方面啊比較 update 嘅一個情報啦。咁啊你話喂通過咗未㗎？其實咧啲球會方面咧都非常贊成呢一個建議嘅。咁啊英超已經向 FIFA 咁啊，即係國際足協啦，提出咗臨時嘅措施，呢一個臨時措施嘅申請啦。如果咧係獲得批准嘅話咧，就會再由咧20支嘅英超球隊咧投票決定咧係唔係實行啦。由於咧歐洲足協咧就規定啊，主要嘅聯賽咧必須喺8月2號完成本土嘅賽事啊，以便咧喺8月7號至到8月29號咧進行啊呢個歐聯同埋歐霸杯，大家都仲有嗰個希冀喺度，好想。睇到歐聯同歐霸好明顯，咁如果咧聯賽可以咧六月重開嘅話咧，球隊咧將會面臨咧地獄嘅賽程，即係咧可能啊叫做隔一日就要踢一場，隔一日又要踢一場啦。國際足協咧亦都關注呢一種嘅情況啊，所以咧唔排除咧會對英超嘅緊急建議咧開綠燈嘅，即係俾你換多啲球員啦。咁國際足協咧有 50% 嘅投票權嘅，其餘咧四個叫做英屬地區啦，即係英格蘭啦、蘇格蘭啦、威爾斯啦、北愛爾蘭咧，足總嘅代表咧都有啊 50% 嘅投票權嘅。咁啊，英超咧開到聲啊，相信咧好大機會啊，呢個修例會成功喎。 我自己都覺得咧係期待嘅。如果真係能夠換多啲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前瞻性嘅一步嚟嘅。如果今次咧真係行得好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譬如嚟緊其他唔同嘅比賽咧。都可以換多啲人，令到個比賽嘅賽事更加緊張喎。 係啊，同埋多啲後備嘅球員可以參與其中啊嘛。 係啊，呢樣嘢緊要啊。好啦，唔該曬，好啊。咁啊，另外都可以咧，就係睇埋熱刺方面咯。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熱刺嘅孫興敏啊，咁啊係翻咗去韓國嗰度咧，就係入伍嘅。咁啊，去到呢一個嘅佢哋嘅海軍陸戰隊嗰度咧，咁啊去到咧就係服役嘅。咁啊兩個星期嘅隔離咧，咁啊如果就算翻到去嘅時候，都要有兩個星期隔離啊。英國嗰度嗱，《泰晤士報》早前咧就話到啦，英超咧嘅賽會就計劃。6月8号就复赛啦，咁另外阿仙奴就喺星期一重开训练场，就俾球员就去到即系单独操练先，一个人操练先，可能扭下雪糕筒啊，又或者系射下啦龙门啦吓，咁相信大部分嘅英超球队咧即将都会复操啦，咁亦都咧就包括热刺啦。阿孙兴敏头先讲过啦，预计就喺5月10号完成啊，5月10号即系大概仲有12日左右嘅啫，咁完成咗喺韩国嘅军事训练噶，咁完成之后点啊？咁佢梗系飞翻去英国啦，系咪？咁热刺球员嚟噶。 噶嘛，但系飞翻英国嘅时候咧，都有14日嘅隔离，咁所以咧啊，相信佢好大机会咧，未能够赶得切啊热刺咧复操嗰度现身嘅，咁啊相信佢就算系自己自我隔离嘅时候咧，都会喺自己屋企嗰度咧就做多啲运动啦，保持翻个能力啊吓，保持翻个体能啊，因为佢又啱啱咧喺军队嗰度接受过训练，咁啊体能啊肯定冇问题噶啦。好啦，再睇埋意大利方面咯。咁意大利总理咧就向体坛人士咧就复操开绿灯，啊，容许运动员啊个人嚟讲喺5月4日咧就操练，至到咧就5月18日咧就可以进行团队嘅操练嘅。咁希望咧就系每一个嘅地方，欧洲又好，全世界都好啦，边一度都好啦，可以咧快脆咧就系开翻绿灯，咁啊令到咧更加多嘅体坛赛事回复正常。 I love the sound,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Waterfall is overflow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I see the color in your face. It makes me smile, it makes me shake. I see the shadow in my brain, and I like its loo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lay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Waterfall is overflow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bad.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ild friend. 首歌曲啊，嚟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嘅 Wildflow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出边系23度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早晨 ，Darby。 早晨啊，小白，我又捐翻出嚟啦。 啱啊，啱啊，哎，好啊，好啊，等咗你好耐啦。 系啊，嗱，我自己咧就喺啲报章啊期间咧。 就穿插咗一阵，然之后咧依家捐翻出嚟咧就揾咗一啲嘅资讯。不过今次呢一个资讯咧，即系喺你面前都算系班门弄斧啊！ 讲啲咁嘅嘢， 因为咧呢一个嘅新闻咧，正正咧就喺福冈嘅春日市嗰度发生。 哦，咁系班门弄斧咯， 系咧， 耶！福冈大市啊，我系 我知啊，因为我自己咧系连咧春日市都未去过啊嘛，咁所以咧我更加唔会知道入边嘅情况系点啦。咁啊，只能够咧喺啲报章内容入边咧揾到一啲文字出嚟咧，就等你可以帮手呈现出嚟啦。 嗯， 好啦，嗱，咁啊问下你先，阿小白，往日咧如果咧你到访福冈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咧当地嘅一啲商店？嗱，最简单啦，成日都会见到嘅一啲便利店啦， 嗯， 同香港咧嘅嗰啲卫生嘅措施咧有冇分别噶啦？ 其实差唔多嘅啫， 系嘛？ 系啊， 个感觉都差唔多。 我记得我上次去日本嘅时候咧，嗯，都有望过佢哋啲口罩嘅， 嗯， 系真系又缺货嘅，咁又有排队嘅情况。日本嘅朋友都有同我讲系又排队又剩嘅，咁佢哋嗰啲卫生情况，我觉得其实同香港系差唔多，即系便利店啦，讲紧，嗯，我觉得系差唔多嘅。 其实都冇乜分别咯，嗬，即系其实都系雪柜嗰度有手柄俾你自己开啊，有啲自助式嘅餐具，可能你自己可以攞啊。俾， 嗯， 钱嘅话咧，都系一样咁样排队俾钱啦。 系啊系啊， 咁骤眼咁样睇落去啊，真系冇乜分别。不过咧，嗱，所谓咧呢个世界咧就随住我哋发生嘅事情而演变啦。 嗯， 咁啊，随住呢一个疫情，你估下日本嘅便利店会唔会都有一啲相应嘅措施去改变呢？ 即系增加咗呢个酒精消毒液，会唔会呢？ 嗱，呢啲咧香港便利店都未见有呢啲措施啊。 或者增加咗一个叫消毒隧道，咁你入去嘅时候咧，系啦，一入去嘅时候， 嗰， 啊，一条路或者个地毡上面整成嚿嘢，咁呼去到帮你成个人消毒。 你可能可以有呢个影响力去建议一下。 系啦， 因为你话晒都系福冈大市， 唔，知有冇机会令到佢哋呢一方面有啲改变？ 你叫佢整一条咁嘅隧道咧，欢迎我福冈大市 去到访。最起码欢迎我先啦，等我快啲去嘛。 嗯，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咧，今次见到报章入边嘅呢一间福冈嘅便利店咧，其实就真系都几好。我自己觉得嗱，嗯，因为我咧喺香港嘅便利店买嘢嘅时候咧，我自己都会遇到啊。嗱，无论系超市同便利店咧，都会有一啲冻啊嘅货品喺度噶嘛。 嗯， 咁通常咧，超市就可能好啲嘅，因为如果你买饮品嘅话咧，嗰啲雪柜通常都冇门嘅，咁，除非你买嗰啲雪糕啊等等咧，就会要开雪柜门啦。咁，但系便利店就唔同啦，一般咧，如果你入去买嘢饮咧，如果系冻嘅饮品嘅话咧，咁，那个雪柜通常都系一系烫门啦，一系就揭门啦，咁，啊，意味住你都系要用对手去开个门啦。 雪柜啲门咧系冇自动门噶， 点样自动？咁如果佢自动门咧，就所有人行过咧，佢都会开门， 或者系有嗰啲膠條喺度， 嗯，點樣膠條法咯？ 咦，你冇見過？唔知香港都好似有噶，佢係一條條好似塑膠半透明嗰啲膠條喺度，咁，嗯，你就跟住上面咧就有個冷氣出風口，呼就呼嗰啲凍風吹落嚟嘅，咁啊沿住個膠條吹落去。咁如果你要攞嘢咧，就唔使開門嘅， 哦， 你伸隻手， 鉗 都唔使鉗，你伸隻手入去，衝入去，跟住攞嗰樣嘢出翻出嚟，咁就攞咗噶啦。 咁，那個對手都係掂到個膠條咯。 是 不是？是的，都会嗨到啦。咁但係呢，呢一个日本福冈嘅便利店呢，佢就諗咗一个方法呢，係令到大家呢喺呢个疫情期间呢，咪好驚对手会掂到啲公家嘅手柄。 咁犀利，我冇收到 email 佢通知我嘅。 咁佢咧就发明咗，嗱而家咧你都留意到嘅，唔好话净系雪柜门啦，开啲门咧，譬如你商场嘅门、玻璃门啦，嗱我哋直播室唔得咧，我哋栋门系拉嘅， 系啊拉嘅， 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啲大厦嘅门口啊、大堂嗰啲玻璃门啦、商场嘅玻璃门啦、甚至乎系嗰啲后楼梯嗰啲门啦，咪好多时系推嘅， 系啊。 你有冇留意而家啲人系点样开门噶？ 梗系有留意到啦。 系点啊？ 系用只脚。在下低嗰嗰个位，人哋本身唔系俾你踢嗰个位， 系啦， 就都用只脚去揞开佢， 系。我而家发觉大家都一手好功夫啊，不过我亦都觉得练功嘅时候咧就唔好拣道门，因为咧就好危险。 系啊，同埋咧，其实商场好多门咧，玻璃门嚟噶。 系啊，有时我见到啲人好大力踢到道门咧，会砰砰， 仲要道门咧系会震嘅，一踢到你震。哇！你知唔知嗰啲玻璃如果佢一碎嘅话，成块碎啊！ 哎呀，我都觉得好恐怖。所以咧就即系如果大家咧真系咁惊用个手去掂到嗰个嘅手柄嘅话咧，就算你真系要用脚踢咧，就要注意一下个力度啦吓。 系 咁，所以。 以 学咗太极先，太极脚。 首先要练清楚嗰门功夫可唔可以适合嚟开门先、 啊。唔好用爆裂腿啊！ 好惊啊！你咁讲，咁我估咧呢个日本嘅便利店店主咧都有意识到，可能有啲人咧嗰啲脚法实在太劲啦。 嗯。 咁所以咧佢就唔鼓励大家用对脚去勾嗰道门啦。 嗯。 咁而咧佢就安装咗一个咧铝板。就喺嗰个雪柜嘅趟门又好，或者揭门又好咧，个底部嗰个边边位嗰度，咁、 哦、 就俾大家咧。如果你真系需要用对脚去开雪柜门咧 ，OK。不过唔该你，只系接触嗰块铝板就好啦，你就唔好掂佢块玻璃啦。 哦， 系啊，嗱，嗰块铝板咧，其实佢都几聪明，我觉得佢系 L 型倒向 L 型咁样向地下嘅。 哦，其实佢正确嚟讲，佢唔系一个 L 型嚟噶。 系咩？ 佢正确嚟讲系一个口字，就冇咗下低嗰一横。 哦，或者一个七字咯，你可以咁讲。 唔得噶，佢一定要三嚿噶。 嗯，因为佢有一个位要接触住个雪柜门。 冇错，佢一个位咧，一定要用嘢锁住咗嗰个雪柜个门嘅。 黐实咗个门先、啊。 系啦，所以佢就好似一个口字，冇咗最低嗰划咁样。 嗯、 然后佢就一边咧，即系左边嗰洞咧，佢就镶住咗嗰个雪柜个脚。系啦，个脚嗰个门啦、啊。跟住另外咧，佢就仲有一个位置就可以俾大家， 嗰、那个就系攞嚟镶住你对脚嘅，到时 系啦，就唔系镶住对脚，咁但系嗰个位置你只脚咧，就嗰个脚板个位置就可以摄入去， 嗯， 跟住你就。叫开道门，唔好话叫嘅，拉开道门啦。 嗯，烫开佢咯， 烫、啊、开佢又得， 系咯，或者 拉开佢都得， 揭开佢咯。 系啦，因为佢哋啲雪柜门咧，有啲都系向左右拉嘅，有啲咧就可能会系拉，即系向自己个方向拉出嚟咁样嘅，系、 嗯、 啦。咁所以咧，佢就有呢个嘅设计，咁睇下。用腳咧就已經可以開到呢個雪櫃門。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叫做疫情期間等大家冇咁擔心嘅一個措施啦。因為起碼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好驚對手會掂到嘢嘅時候咧，咁你開雪櫃呢一下咧、 嗯， 你就可以叫做用對腳幫手啦。 係啊，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咧你打開咗雪櫃攞飲品咧，你對手咪一樣掂到飲品。 掂到飲品，但係起碼飲品未必個個接觸到嘛。 嚇、啊，又未必、啊，我覺得飲品接觸到嘅嘢咪仲多過道門。 唔係喎，咁你道門個個即係掂住道門開啊嘛。咁但係譬如我入去攞嗰罐蘋果汁嘅，咁、 嗯、 可能我係第一個攞，或者淨係之前負責擺貨嗰個同事擺過。 嗯， 咁叫做摸過嘅人咧。我觉得相对嚟讲系会少咗嘅，会系安全啲嘅。 睇下你道门有几勤清洁啦，即系因为日本人都比较爱干净噶嘛。咁啊，便利店都经常会打扫同埋抹嘅。咁、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咧呢一个措施可能令到人安心咧，就多于系真系防疫嘅。咁、始终如果你掂完饮品又好，掂完钱又好，或者你掂完胶袋咩都好啦，摸过晒啲嘢，其实最重要的步骤咧，不过都系勤洗手啫。 系啱啊，不过呢个叫做大原先。先生就佢谂嘅，因为佢呢个便利店老板嚟嘅，佢、整完之后咧，连埋名古屋嗰啲叫做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咧，都行过去取经， 系大家都开 问下佢到底点样整，跟住就佢应该申请个知识产 权啦，专利技术， 唉咪咯，蠢啊！ 英国政府期望英格兰超级联赛可以尽快重新作赛。英国内阁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事务大臣杜永敦。同英超賽會開會商討，期望可以在跟足當地的衛生指引之下重啟，以維持球壇的運作。20支球會會在當地今個星期五舉行視像會議，繼續衡量完成賽季不同選項，但是估計最快都要等到6月英超賽事才有望重新閉門作賽。英超賽事由上個月13號被叫停，一直復賽無期。英国政府的防疫社交距离限制会在下个月7号起有望因应实际情况逐步放宽。三支伦敦球会阿仙奴、热刺、韦斯咸以及白礼顿都已经开放训练场地，容许个别球员复操，但是未有队制操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27， 瑞士法郎 0.976， 加元 1.404， 人民币 7.092， 英镑对美元 1.242， 欧元对美元 1.083， 澳元对美元 0.64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3。 日经平均指数报19761点，是跌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43美元，卖出1709.38美元。

四月尾嘅啦噃， 系啊，廿八啦， 差唔多出粮啦，系嘛？ 系喎， 谂起都开心啊！ 你唔会开心噶，小白？ 点解啊？ 你唔跟我哋啲人点出粮嘅？好扮嘢。 咁梗系咁讲噶啦，你啲听众都 feel 到嗰种兴奋啊嘛。 你太太系、哦。 系、哦， 所以咁高兴啦、啊！ 但 系 关我事喎、 啊， 嗰、 那 个。喂，我都好想啊！有冇啲窍门啊？ 啊，我冇你咁本事、啊。 佢今日仲要咧，小财唔出，大财唔入添啊！ 咩意思啊？咩意思啊？ 诶、哎，呢啲嘢慢慢再讲啦。 哎呀，好鬼衰嘅真系。好啦，喂，今天咧，等我又同大家咧，八下先吓， 点啊点啊， 做下呢、這个小。八爷啊，彭爷爷， 四月初六咁样睇下有啲咩、 啊、 哇！ 喂，今日适宜啊，叫做解除喎、哦，今日适宜解除、哦。 解除啲咩啊？ 我谂都系通常唔系新药就系、是。就是可能啲解除啲唔知咩合约嗰啲啦，即可能今日呢如果你有啲类似啊，有啲约嘅嘢吓，东西 agreement 啊，今日解除可能大家就会。叫心平气和啲啊， 开心晒咁啊，大家都系嘛？ 系啦，大家都大解脱啦，你系想咁噶？我都系想咁啊！ 一早就想咁啦， 做翻朋友啦，不如我系今日就出嚟啦。喂， 点点头先我嗨再拜拜嗰啲、啊？ 喂，但系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通性咧咁讲啊，今天咧。系忌咩咧？就系诸事不宜、 啊。哎呀，今日有冇考试啊？有啊。 咁点啊？你讲埋咁嘅嘢啊？ 你想点啫？ 嗱，我咧就唔，我就会咁理解啦。啊，阿小白就咁讲，哇，系、啊、今日考试喎、啊，诶、欸，好彩咧，唔系净系得你一个考试，咪全个俾朋友一齐要考试嗰啲一齐考试，咁即系拉翻 curve 咯，系 啦，即系冇分别 level 晒。 嗯，咁啊得啦，啊咁啊安心晒啦，好正面啊呢、這个， 好啱啊，点 啊 咁谂嘅，我觉得 系啊系啊，curve 嘅嘢最好就系呢啲情况用嘅， 咪咯，即系等于我哋啦，嗱呢期 DSE 开考啦，我哋啲话题都好容易咧会去到啲考生嘅身上，亦都会咧、反照翻自己当年啊。考公开试嘅时候啲情况啦，比如寻日咁样都彭爷爷都有分享翻，其实当年咧佢考试嘅时候咧都有求其入咗一间市场度应考嘅，吓咁其实嗰个原因咧就唔系话佢去错地方，佢系特登去嗰、那個、去错一个地方嗰度嚟到考，原因系咧佢路途上塞车啊嘛，咁好彩咧当年嘅老师其实有咁样教路嘅、我唔知道而家嘅中学老师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系即系应试上面嘅一啲攻略咧教定啲学生嘅，即系譬如当年咧我哋嘅老师有咁教嘅，就系、是、咧就系、是、你要咧熟知道你今日考嗰科喺你附近嗰一区域啊，甚至乎跨区咧有啲乜嘢学校咧都系考嗰一科，咁就我嚟俾你呢，一旦你有啲乜嘢嘅意外出咗，你去唔到你原先安排嘅嗰间市场应考呢，你都可以呢求其去一间呢一样应考嘅市场嚟到去考试，咁、就唔使驚话渣都冇得剩㗎嘛。 起码嗰个市场有嗰份卷先啦。 係 啦。咁另外第二样呢，当年呢彭仔记得呢老师呢教我哋去应考嘅公开试嘅绝招呢，其中有一招就係、是、我想先问大家。即系阿小白同阿芭比有考过公开试啊， 系 啊， 喺市场又，你其实最紧张嘅系咩情况呢？即系当应考嘅途中， 侧边啲人系咁举手攞纸啊 ！Yes， 系会造成一个好大嘅心理障碍噶，系咪？哇，咩事啊？隔篱嗰 个咁多嘢搭嘅， 可能画公仔嘅咋，千祈唔好俾佢影响啊！ 究竟佢系做咩？我话冇得走去伸个头去望佢噶，系咪？好啦，咁当其时咧，我嘅年代咧。老师咧教我哋咁样嘅，由于呢都知道呢一招系心理战嚟嘅，所以老师教我哋咧喺答题嘅时候咧，你首先打开份试卷嘅时候咧，你揾一只手，睇下如果你系右手写字嘅，你揾只左手咧，揿住一边答题纸，揿咗一半、哦，即系你其实系用一半嚟到答题嘅啫，咁你又咪变咗有你嘅左手边咪空白咯，系咪？ 系啊。 咁其实有两个作用啦，一就系俾你咧，我嚟补充你成日答嘢咧，咪中间会漏咗啲 point 嘅。 哦，哇，有呢一招噶？ 咁你到时咪可以揾翻个空位度加翻啲 point 咯。一，二就系我嚟啊，吓窒对方，好快攞纸咯，系咪先？ 喂，以你嘅性格，应该系第二 point 重啲、哦。诶、 哎，两样都得啦。 喂，何止啫，小白，你唔记得咗彭仔写字好大只噶咩？ 系喎、哦，系喎、哦， 鸡乸咁大只字，快到无论。 但系你以前考试嘅时候，考卷嗰度睇到你啲字嘅咩？ 咁我呢个唔理啦。 喂，你谂佢啲字咧，佢简直系大过我哋一倍啊！佢啲字用多我哋一倍啦。 系、哦， 所以字大系咁嚟嘅。 佢就系以前成日攞纸嗰啲人嚟噶， 就系嗰啲吓亲我哋嗰啲人嚟噶。 我唔知道而家嘅中学老师会唔会教教呢啲，我认为旁门左道。 唔系，但都好实用喎、啊，即系左边可以有啲 remarks， 即系或者加翻啲嘢上去嗰个位。 咁、希望大家考试今日应考嘅同学都能够得心应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咁啊睇翻市况咧啊好翻少少啊，睇到隔晚美股咧都有得升啊，因为咧美国啊部分州份咧就计划重启经济啦，市场咧风险胃纳咧就增加吓，咁啊睇到道指咧升啊升358点啊，收报咧24133点，咁啊标指升4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啊升95点，咁啊美股有冇机会咧带动港股啊升一升，而且咧美国方面个市系咪相对明？朗少少咧 ，Kenny。 其实应该对嗰个系环球市场嘅气氛上面都会有个帮助喺度嘅，因为其实就香港方面啦，就本身已经系稳定咗落嚟噶啦，因为内地方面咧都开始已经系复工复产啊，开始经济活动方面咧都系转趋正常噶啦嘛。咁但系之前就大家担心咧就系美国方面咧就先啱啱开始啊嘛，咁但系睇翻呢一两个礼拜，似乎连美国个疫症上面嘅话咧都开始系受控啦。咁因為之前大家都會擔心，就算呢個係內地方面復工復產嘅，咁但係如果歐美仍然都係停擺嘅，仍然經濟都係唔得嘅，咁就亦都會影響到內地方面嗰啲企業啊、出口啊等等噶嘛。譬如好似蘋果手機咁，都話要延遲去推出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係連歐美方面咧都相繼開始咧就恢復翻活動嘅話咧，大家就會一定係個經濟活動方面個睇法咧就會係改變，因為起碼唔需要再停擺先啊嘛。 系咁啊！投資者咧亦都關注，頭先 Kenny 都有講啦，話蘋果手機可能都停產啊嚇。咁啊嚟緊啦，今個星期咧就好多間咧科技嘅巨企啊嚇，咁啊公布業績啦，當中包括咧波音啦、Facebook 啦、微軟啦、亞馬遜啦，以及咧頭先講過嘅蘋果公司啦。咁都知道有啲朋友或者聽眾朋友咧係投資美股嘅，咁啊呢幾隻股份咧上年咧就真係聲勢凌厲啦，咁但係今年咧好明顯有當中。都不乏有啲回落嘅跡象，不過有啲咧就繼續領放啊嚇。咁 Kenny， 即係如果美股方面，咁今年或者呢一刻嚟講，暫時睇好邊一隻咧？ 其實都係好睇個別公司嘅業績同埋嗰個係業務嘅。你睇翻其實喺個疫症裏面嘅話咧，咁你都見到其實喺譬如在線嗰啲同呢個係網上方面嘅企業咧就。反而受惠咗喎，好似 Netflix 咁，你見到哇，公布業績都係增長好勁，同埋股價都升得好犀利。咁你波音嗰啲咁梗係唔得啦，同埋你銀行類、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可能都係一定會受到經濟因素所影響啦。咁所以雖然大家都係美股，但係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咯。咁好明顯都係今次個疫症咧，雖然係一個唔好嘅事，但係咧亦都睇到一個帶嚟一個機會，就係咧令到啲好多人嘅生活習慣都係改變咗。咁而改變咗之下嘅話咧，依一啲情況亦都會係繼續落去嘅。咁所以調翻轉產生咗好多啲商機，好似之前我哋好個幾兩個月之前都講過啦。譬如好似內地嗰啲微盟啊，一啲精準營銷啊呢啲咧，都會係乘勢而起嘅。咁美股亦都一樣啦，即係你同網上面有關嘅，譬如 Facebook 啊呢啲嘅話咧，咁我諗都會係反而係受惠得咗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要分開嚟睇咯。 咁啊，睇下系咪仲系处于旧经济定系新经济嘅股份啦？当然，如果你受惠于新经济咧，或者之前嘅宅经济啊，直情你留喺屋企咧，就已经要用佢嘅服务啊，或者用佢嘅版面嘅话咧，咁啊，当中就算广告收入啊，以至线上收入咧，都唔少啊吓。咁啊， 睇嚟咧，嚟緊咧公布業績就有機會反映得到啦。嗱，講開業績咧，港股都係算係業績期啦。咁今日放榜嘅咧有匯控啦、建行啦同埋工行啊嚇。咁先講咗匯控先啦。咁匯控成日都應該有啲唔同嘅聽眾以至觀眾朋友都會問 Kenny 咧，就係話喂60蚊冇攞貨喎 ，Kenny。咁依家應該點去操作啊？咁究竟係咪佛系操作啊？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啦。咁但係依家就睇到喘穩咗個位咧，大概喺39蚊、40蚊邊呢啲水平，咁又未有一個叫做下市落去38蚊嘅咁樣。咁現階段係咪都係持盈保泰先啊？你覺得即係揸住匯控嘅股民們？ 嗱，喘穩咧又唔代表一定係要買，或者唔代表一定咧就會係會升嘅喎、即係啲股份可能佢係喺低位揾到個支持喺度即係始終嗱，你匯控。雖然佢今次冇的派啦，咁但係始終佢嗰個都係有翻咁上下資產啊或者盈利嘅能力嘅，咁所以當你個估值譬如 P book 或者 PE 去到一啲比較低嘅水平嘅，咁佢應該都唔會跌嘅。但係咪代表個投資價值咧就未必喎，因為我哋都講咗好多年嘅匯控，咁你其實就係之前都去到依個係60蚊或者50蚊，咁其實又都係一啲時間係唔跌嘅啦已經，咁係咪代表？可以買咧，原來唔係嘅，佢原來可以跌翻落30幾蚊嘅。咁因為我哋投資股票唔係覺得佢嗰個股值低就係買，而係覺得最緊要有冇盈利前景，有冇增長啊。所以你見其他嗰啲，譬如新經濟股、美團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哇，升到股值好貴喎，但係啲人都繼續買，點解咧？佢因為有個盈利增長嘅前景喺度，同埋俾到一個增長嘅潛力你啊嘛。咁但係匯控咧，呢啲傳統嘅金融類股份咧，尤其是國際金融股咧。就難啦，其實睇數字都睇到啦，佢個股務回報率就越嚟越低嘅，都做唔到佢之前嗰、那個8% 啊、10% 啲目標，而家得3.幾%嘅啫。但係個成本收對收入比率又落唔到嚟，都企住喺50幾%喎。咁你個 top line 又冇乜增長喎，咁你其實盤數都唔會交得到好嘅業績俾你睇啦。 可能咧真係要換一換馬嚇，咁換馬唔知會唔會咧換啊？接住嚟講嘅呢兩隻股份，包括係建行同埋工行啦。咁過往都係散股民咧嘅愛股嚟啊，特別係建行啦。咁派息都派得幾靚仔下。咁但係今次啦，公布業績啦，會唔會因為疫情咧而有所影響，而令到個派息咧都會咧不似預期咧 ？Kenny， 你覺得？ 嗱，內人我反而覺得會好啲，因為咧嗱，第一首先我又唔太擔心內人唔派息嘅。咁但係當你話嗰個 payout ratio 可能會係有少少調低唔出奇，不過我覺得都唔會嘅，機會都未嘅。咁但係你個盈利可能個細咗，咁你個腰可能低咗少少唔出奇，但係 payout ratio 我覺得應該都 keep 得到嘅。咁第二就係話咧，就佢估值亦都平啦，你P book 同 PE，P book 咁可能而家都係講緊0.7倍度，都係一啲歷史性嘅低位嚟 ，PE 更加低添啦，得4-5倍添。咁但係佢個 ROE 咧個股本回報率又唔低喎，講緊20%嘅喎。咁雖然我覺得佢都唔會大升㗎啦，內人股就即係始終大家都覺得內人都係低單位數字增長，同埋亦都係大家對嗰啲資產質素都有啲質疑嘅。咁所以變咗大升又唔會嘅。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好似當債券咁收息嘅，穩穩陣陣、安安全全嘅話咧，咁啊內人反而好過匯豐，我自己覺得。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嗱，仲有少少時間，懷緬下昔日嘅藍籌股王啦。思捷環球咁啊！當年自己年輕嘅時候，我都有投資噶，即係呢個思捷啊！咁但係就即係永遠都懷念興發街啦。咁但係個重點嚟啦，咁就係估唔到呢啲舊經濟股份真係轉眼之間，你真係唔可以一生只愛一股票啊！如果唔係，依家真係輸到真係見底啦嚇。咁你見到思捷琴日就公布咗一個新嘅叫做戰略。嘅方案啦，就係撤出呢個東南亞啦，以至首先就係離開香港啦咁樣。咁 Kenny 呢一個股份，你有咩品評咧？ 呢個都係都有咩價，都有呢個懷念價值嘅。因為我自己中學時代都成日流連喺呢個銅鑼灣嘅思捷嘅，即係呢個一個時代嘅產物嘅轉變啊！即係以前咧，哇，思捷大家覺得係即係我哋學生時代就覺得一個好潮流啊，著咗之後又覺得咧好型啊，係產物嚟嘅，歌都有唱噶嘛。係係係。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唔同啦，即係咧你即係一個時代改變咗冇辦法，咁所以變咗咧思捷方面咧就個品牌嘅問題啊。因為大家覺得其實佢都做好多 revamp 嘅嘢嘅，亦都揾咗好多出名嘅設計師或者係做 fast fashion 嗰啲即係呢個領導層嚟到去領導翻間公司。但係我自己覺得第一就個品牌已經老化咗啦，第二就係如果數目上面啦，睇數目上面 佢就太過依賴咧，就其實喺批發業務，尤其是歐洲上面嘅批發業務咧，佔咗佢哋個收入超一半嘅。咁其實批發業務個從來都係透明度好低嘅。咁變咗咧，你究竟係咪可以維持到以前嗰啲批發業務嘅增長咧？其實大家都會好質疑嘅。咁所以形成咗佢即係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經典嚟嘅。即係如果你話教科書上面咧，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因為一間賣衫嘅公司咧，可以做到幾百億，即係而家幾百億梗係冇乜嘢啦，但係嗰陣時幾百億就好勁啊嘛。 係 啊，同埋亦都係咧嗰個即係做到藍籌啦。咁但係亦都係嗰個經歷個周期盛衰咧，都係完全係好大嘅波幅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咯。 嗯，咁啊，懷一天嘅舊啦，咁啊，股票繼續咧都係啊，要追啲可能新嘅經濟股份嚟買啊嚇。咁啊，連日來都有講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嗯，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咁啊，梗系听阿彭爷爷有咩要告诉我哋啦。 Hello， 早晨，彭爷， 小白同阿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咁啊，今日咧，呢个钟数咧，轮到我彭仔咧，同大家咧，即系讲下一件事啊。咁其实咧，就系紧接住呢一个咧，刚啱咧，邓星兴啦，同阿 O 咧，喺呢一个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就谈到咧呢一间品牌吓。思捷环球嘅 Esprit 咧喺香港咧，哇、全部都要结业啦！咁、其实已经咧都所剩无几啦，而家佢嘅店铺、零售店铺嗬、啊，即系令人咧都有一点嘅唏嘘啊！咁确系啊，同阿邓星兴嗰个处境咧，阿彭爷爷咧都系有呢一种嘅怀念啊！即系由年青时代嘅时候咧，哇，系一种嘅。時尚的標記咁樣，鄧星興就話佢還記得自己中學時期咧喺銅鑼灣嘅佢嗰啲店鋪嗰度咧如何如何啊，阿彭爺爺咧就仲係會有一個好深嘅印象，就係、是、當年咧佢最旺盛嘅時候，相信都係比較旺嘅時候，連呢個髮型店啊， 係啊， 係啊，係啊， 都已經有啦，係咪 啊？ 當其時咧、包括咗就喺旺角鬧市嗰度嚇幾層高嘅。這個商業大廈當中呢都其中有一層呢就佢哋剪頭髮的地方。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幫襯過啊當年。我只係記得當年呢佢嗰個嘅髮型屋呢佢嗰個叻或者係令人多談論除咗話係有一有個 Kim Robinson 之外。阿Barbie都可能會明白點解我咁認得呢一個外國嘅髮型師啊。係啦。咁呢唔明白啊。 我唔明白啊其實。 其實竟然唔明白啊。係咁啊稍後再講。 好啊。 咁第二呢就係咧，佢嗰個嘅髮型屋咧，佢當其時咧，佢待客之道咧，就係有好多嘢食嘅。 哦，係咩？喂，佢有冇將佢自己本身食物嗰條 line 啲嘢擺埋出嚟啊？ 嗱，當其時就唔係喎，我就記得佢咧嗰陣時咧係會俾啲顧客咧有呢一個嘅汽水飲，同埋有咧薯蓉食嘅咯。 哇，薯蓉啊！ 即食薯蓉，即系好似咧，你 喺髮型屋嗰度食薯蓉，啲頭髮咪好似黐曬落去。 佢俾你食嗰啲係好似啲杯面咁嘅東西， 哦，即係啲杯裝嗰啲啊， 加啲水入去咧就會變咗薯蓉嗰啲啊， 哦， 即係焗一焗就變咗薯蓉一碗咁樣，一碗仔咁樣咧， 哦， 即係咧貪心如我呢啲咧咪，哇，梗係 入去食個薯蓉先， 你剪個髮又唔係唔使剪喎，係咪先？幾大都食多多咁啦， 又貴喎嗰陣時剪頭髮去嗰 度。 後來咧聽到有一個嘅嘅。情況就咁嘅，都有人喺度做過咧，就話咧，其實咧嗰、那個髮型嗰門生意咧都唔賺錢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唔賺錢，但係好開好勁咁樣喎？咁其實咧，當年佢嗰個嘅時裝咧都仲係 OK 嘛。咁所以咧就可能即係拉上補下咧條數咪好睇咯，所以唔係好覺佢即係蝕咯呢、這個髮型嗰部分。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0000人死亡。疫情在欧洲地区逐渐放缓，意大利单日再多超过1700人确诊，数字是上个月10号以来最低。另外，单日新增330人不治。总理孔特话，政府计划下个月4号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包括容许民众到公园和其他户外地方做运动，在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情况之下探亲，重开部分工厂和重启建筑活动。法国就计划下个月上旬之后松绑抗疫措施，总理菲利普稍后公布。政府据报有意逐步重开学校，但是目前咖啡室、餐厅和戏院等维持停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抗疫记者会上表示，国内有很多人死于新型肺炎疫情，形容都是不必要的死亡个案。特朗普点名提到中国，指出中国本应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至全球之前，有多种的途径作出制止。美方对于中国不高兴，华府会对中方进行严肃调查。美国加州大批民众在周末期间涌到海滩，州长纽瑟姆扬言会加强执法，确保民众遵守政府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措施。加州大约有4000万人口，是疫情较严重的州份之一。政府上个月在全州范围颁布居家令，暂时关闭部分康体设施，但有完成重开泳滩，成千上万民众因为天气炎热涌到海滩畅泳。纽瑟姆说，新型冠状病毒不会在周末和阳光普照的日子放假，呼吁民众遵守抗疫指引。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交代当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表示，当地入院率开始放缓，国民保健服务将会开始恢复疫情以外的其他服务，例如照顾癌症病人，但是步伐会按疫情而定，警告如果太过松懈，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对于有民众关注抗疫封锁措施几时放宽，增加家人见面的机会，出席记者会的卫生官员说，明白不可以同家人拥抱影响好大，但较年长人士需要受到特别保护，几时放宽措施需要视乎情况而定，强调恢复正常生活的最快方法是遵守目前的社交距离措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5，瑞士法郎0.975，加元1.403，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734点，跌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76美元，卖出1709.2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就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全锦公路光板田村落斜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二台通识60秒。 呢排多了留在屋企，一日三餐都自己煮，你有没有简单好味又有特色的食谱介绍下呢？ 整加多加多啊，方便快捷又营养丰富，不错的。 我曾经在印尼餐厅吃过，记得加多加多又叫印尼沙律，有杂感的意思，形容材料丰富。 整加多加多最重要就是个酱汁，将烘过的花生切成碎粒，再加柠檬叶、大蒜、红葱头、虾膏、罗望子增加酸味，又可以加啲紫天椒，加啲辣味，讲究的还可以加埋黄姜、月桂叶、辣椒粉等等的香料。 咪住，头先你话整加多加多方便快捷，净系个酱汁都已经好多材料要预备咯。 放心，依家好多东南亚铺头都买到即食加多加多酱汁噶啦，你仲可以买埋印尼虾片添啊！ 咁好，我只系需要准备啲简单食材，例如鸡蛋、薯仔、芽菜、椰菜、番茄，洗干净切好晒，倒埋酱汁，加埋啲虾片，咁就食得唔错喎！谂起都想食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嚟到8:38，咁直播室入边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白元浩嘅。 早晨啊 ，Bobby。 仲有第三个封烟主持就系彭仔啦。 系继续喺度，系准备好啦。咁啊，呢一节咧就同埋小白同 Bobby 咧一齐为大家咧听众朋友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啦，今天嘅《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一开二下，除咗讲呢个施捷咧。撤出亞洲盡關，關閉56間店鋪之外，另外一則的頭條就是講到香港政府研究放寬這個限聚人數。內文這樣說的，就說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就放緩了，本港昨日就再次是沒有錄得新增確診個案，是沒有的。那是1月底疫情爆發以來首次連續兩日都沒有確診個案，同時是8日內第四度錄得單日零確診。在疫情趨向好轉之下，據了解香港政府正是檢討限聚令和這個強制檢疫令的實施情況，包括研究是放寬聚集人數限制至4人以上。 以及就同內地商討豁免部分人士強制檢疫的可行性。行政會議成員亦都是飲食業界的議員張宇仁呢，他認為應該是放寬食肆每台四人的這個規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呢，他就表示現時香港和內地實施的強制檢疫措施大大影響來往兩地的商貿客，要求港府和內地商討共同放寬。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亦都引用數據指出，內地、澳門和台灣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效遠較外國地區好，但是強調政府會以科學精神客觀進行風險評估的。另外呢，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呢，他就認為由於嚟緊啦五一黃金週，內地呢就會有大量人流交往，所以就唔建議喺五月七號呢就放寬措施。但他認為呢，例如澳門未有喺五一黃金週放寬對內地人嘅入境限制，咁香港政府可以先喺五月七號是放宽澳门来港人士的措施，咁有助两地的经济发展啦。咁呢个嚟自今天呢《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东方日报》的头条啦。讲到啦，暴疫无止境啊，五十线举杀停，老弱伤残咧惨上加惨。社福機構咧會舉辦呢個賣旗啊等等唔同嘅活動籌款拓展服務嘅，不過咧就自從去年六月開始，嚴重遭受呢個嘅反修例示威打亂而紛紛取消啊！加上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嘅打擊，超過五十個籌款活動係告吹嘅，包括咗咧公益金啦要取消百萬行啦，樂施毅行者胎死腹中，社福界咧超過1亿2000几万元咧嘅善款係白白流失嘅。推展支援老弱伤残个案服务的冇钱难行咧，令到呢一班群急咧就需要照顾援助服务受助人咧系被疫惨，佢哋就话，但系无助咧系更惨噶。咁社联分析啦，非资助社福机构咧受制于项目为本嘅资助形式，一般咧系较难获得额外嘅资助噶。机构咧就要自行承担各种营运开支，包括咗员工嘅薪金啦、添置基本防疫物资等等。而部分机构咧都已经表示咧，如果情况持续，有可能会因为财政困难咧而结束营运嘅。社会福利署就回应话啦，2019-20年嘅年度咧，一共有116间机构咧系获发卖期日嘅许可证，8间取消咗全港卖期日，24间咧取消咗分区卖期日。当中咧66间机构咧喺去年6至11月咧系获批卖期，不过咧就有11间咧向该署表示啦，因为社会情况需要咧取消喺公众地方卖期噶。至於一般慈善籌款活動，社署同期批出215個許可證，有34個申請的機構就是被機構撤回，而40個獲批的就取消了活動，當中有17個是去年下半年是撤回的，有10個表明就因為社會不穩定和考慮安全因素而撤回申請的。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謝謝 Papi， 再看來自《經濟日報》的頭版報導，講到就是疫情緩和，二手樓都開始就轉旺了。立明也提到近日出現就是旺市的信號，經濟學者關卓照就認為本地疫情開始緩和，令到市場入市的信心就加强，吸引部分的买家出动买楼，交投回暖，但是还未回复到去到正常的水平，处于一个就叫做阴跌的一个阶段。而目前环球疫情仍然是未受控的，外围经济商贸活动近乎就是停摆的阶段，令到环球经济疲弱，陷入萧条的危机。香港是外放型的经济，亦都就是难以独善其身的，相信就要等到外围的经济活动限制开始掉头放宽，咁啊，忧虑嘅情绪先至会有正面嘅好转。咁啊，本港嘅楼价将会咧就系见底回升咯。二手成交啊，系重上翻每一个月嘅4000宗嘅水平咧，先至算得上咧系真正嘅复苏噶。暂时都要等一段嘅时间啦吓。咁啊，事实上啊，佢话到细价楼嘅市场咧就交投亦都系转旺噶，各区亦都出现咧就系多客齐齐还价抢盘嘅个案。啊，佢举例啊，例如咧就系粉岭嘅明都，亦都咧就系啊喺今个月录得6宗嘅二手买卖，全部。 告咧都系600万以下嘅细价位嚟噶，细单位嚟噶。咁啊，从近日种种嘅现象可以见到啊，经过早前一段时间淡静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缓和，购买力咧就重新投入市场。咁啊，入市嘅信心咧，佢话到又再转强啦。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跟住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啦。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佢哋一则嘅侦查报道嚟噶。咁啊，当中咧就都有好多嘅系关于咧喺文中吓文汇报所形容嘅黑暴啊、煽暴派啊呢啲咁样嘅形容嘅一啲行动啊，究竟喺嚟紧嘅五一嘅假期咧会唔会出现啊？又或者佢哋嘅侦查系点样啦？呢个内文咁讲过。就話正當咧本地新冠肺炎疫情明顯好轉之際，喺去年下半年以嚟啊，肆虐全港社會嘅黑暴咧，又企圖卷土重來，有活躍喺煽暴平台啊，連登啊，真係連登嘅成員咧，就正係密謀喺5月10號之前，就喺九龍鬧市區咧舉行大規模嘅遊行聚集活動，並且聲稱咧。已經向警方提出遊行申請，但據香港文匯報的記者所知，由於過往咧泛暴派在九龍區搞的遊行活動咧，就每每出現咧係嚴重暴力場面，再加上疫情仍然未完全消退，警方極可能咧係唔會批准呢一次遊行噶。咁消息透露咧，有搞手發動呢一場人群聚集嘅目的咧，根本就唔係為咗和平遊行，而係企圖咧要再出現一啲大規模嘅衝突同埋暴力場面，以配合咧所謂嘅反對派喺九月立法會嘅選舉工程。咁據悉咧，為咗迎接未來幾個月嘅被形容為黑暴 2.0 嘅行動咧，有唔少所謂嘅勇武黑魔咧，就早前咧就除咗不斷進行體能特訓之外咧，亦都加添咧係叫做暴衝裝備，並且咧更換新手機，以令警方難以追蹤咁話。另外一段嘅文中所講嘅內容就咁話啦，就話咧煽暴派同埋所謂嘅黑魔咧，企圖喺五一假期內發起。叫做五區開花暴力行動。咁香港文匯報嘅記者獲悉咧，呢啲人士咧已經係將呢一次嘅行動咧叫做天馬行動五點一，相信意思就係五一啦嚟緊嘅。其中咧就話計劃喺五一星期五下晝嘅時間，就以咧快閃突襲嘅方式。分別就是在港九新界五個地區進行快閃堵路、縱火等等的大肆破壞公共交通的活動，而另外三天假期內亦都會隨時公布突襲地點，成為這個所謂的黑暴 2.0 為它熱身。這個都是來自今天香港文匯報的頭版的偵查報導的內容來的。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一睇今日《苹果日报》个头条报道啊，讲到咧就系国官被庭审反送中案嘅。咁啊，法官郭伟健上周五咧就审理将军澳莲洞隧道斩人案，涉案年轻女子咧呢位女记者咧系被斩至命危噶。不过国官咧判刑时咧只字未有斥责行凶嘅被告，反而赞扬佢愿意接受惩罚，接受判刑嘅艰难时期咧仍然关心伤者嘅福祉，可谓情操高尚。亦都狂轰佢咧反送中运动咧系不折不扣嘅恐怖活动，事件引起各界哗然。司法機構咧，琴日咧就突然換官，暫停郭偉健喺區院處理反送中案，理由咧就係首席區院法官咧因應社會對斬人案嘅判刑理由有爭議。咁啊，法庭界咧都法律界咧亦都明言呢個情況咧係非常之罕見噶。法官郭伟健一向都是负责区院的提堂案件，包括了反送中案。昨天亦都有一宗的士司机涉嫌藏有40支汽油弹案件，原本亦都是由国官处理的。不过下午就突然换上了首席区域法院法官高敬修。司法机构网页就说了，明日的反送中案件亦都是会由高敬修处理的，而国官只是负责其他案件的提堂。据悉今个星期咧，亦都系会维持呢一个安排。司法机构发言人就表示啦，首席区域法院法官咧留意到最近社会上面咧有对国 官的呢一啲审理的某啲案件判词咧系有争议，所以咧现阶段咧系作出有关的安排。不过发言人咧就未有交代今后国官咧系唔系就唔会再处理任何反送中的案件啦。咁至于郭伟健嘅言论有冇违反到法官指引，暂时咧都接到唔多嘅接获多少嘅投诉。发言人咧就话啦，唔评论个别案件，特别系有可能咧涉及上诉程序嘅案件嘅。呢个咧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近日被港澳办同埋中联办点名批评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不获港府续任竞争事务委员会委员噶。咁啊，政府寻日公布竞委会新任命，11个人咧系获得续任，不包括咧就系郭荣亨。咁啊，佢喺2018年4月咧先至系获委任加入竞委会噶，未达政府委任成员6年任期嘅原则。而同佢同期加入嘅其余8人都系获得续任噶。今日郭荣亨发表声明的时间就表示非常荣幸在过去2年担任竞委会的委员。根据了解，今次是政府 DQ 郭荣亨竞委会的公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回应的时间就说到了，对个别人士的委任我们没有补充。咁政府喺委任公职嘅时间有一个咧就系六规定嘅，六系数字嗰个六啊，六规定有一个原则噶，即系咧有关人等出任同一个公职不可以超过6年，同时不能担任多过6个嘅公职。咁民政事务局嘅网页资料解释啊，不应委任非官方成员出任同一职位超过6年，系要确保咧咨询以及法定组织有适当嘅人事更替。咁而政府委任嘅非官方成员不应同时担任多过6个嘅委员，咁啊，以确保咧工作分配系适宜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 自2012年文凭试开始咧，每一年都做嘅。咁啊，喺1月嘅时候查询翻啲 DSE 考生，即系中六嘅同学嗰个压力。咁我哋喺1月嘅时候已经发现个数字咧，系比过往咁多年嚟讲咧，已经系最高噶啦。又發覺今年其實1月嘅時候未反映過疫情嗰個壓力嘅變化嘛，咁所以我哋特登喺今年3月咧再做多次嗰個問卷嘅調查，咁我哋發現咧同學嗰個壓力調查就去到8.1分，就算係數翻咁多年比較接近嘅數字都係7.4到，咁所以你見到個壓力喺今年咧，其實個 DSE 考生係比以往係高好多嘅，個壓力其實會累積嘅對於同學嚟講。另外就係嗰、那個即係疫情嘅影響咧，其實影響嘅人咧係全方位，同埋去到3月嘅時候，我去做問卷咧，我諗好多嘢都未確定嘅，包括係幾時考啦，會唔會延期啦，甚至乎嗰陣時又會有啲消息話最後考唔到又會用校內嘅成績啦，咁所以對於好多學生嚟講，好多不確定性咧，令到個壓力就好高咯。對於學生嚟講，其實真係要集中所有嗰、那個即係精力去準備考試。咁但係如果一路温嘅時候，一路好多消息講緊未必如期開考啊，甚至乎會取消啊，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就好難集中全力去準備咯。咁所以今年咧成日都講，除咗係講識幾多之外咧，臨場考試究竟佢發揮到幾多，或者嗰個壓力調適是否係做得好咧，都係一個關鍵咯。我問卷同時間問一下啲同學咧，究竟疫情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嗰個學習嘅情緒啦、專注性啦，咁或者學習嘅進度，其實去到成80-90%嘅同學咧都覺得有負面影響嘅，咁所以時間係多咗，但係嗰個效果咧就未必真係咁理想咯。可能考個試都知啦，本身個壓力都已經好強，同埋有陣時咧係臨時突然間有一啲恐懼感啊，或者有一啲驚慌會出現嘅，咁再加埋戴住口罩嗰個呼吸影響。咁所以同學如果未即係有個準備嘅，或者個壓力調適得唔好嘅話咧，隨時會發揮即係失常嘅。咁所以我諗都有啲嘢可以提醒大家，之前可能會同同學講，事先要計劃定嗰個考試嘅準備，即係例如考試嘅時候究竟個時間分配啦，答乜嘢題目先啦，同埋可能預演一下咧喺個腦裏面，究竟考試嘅時候會面對嘅一啲突發嘅情況。作為家長設身處地諗翻個小朋友可能整年嗰個壓力之下，今日去開考佢嗰個狀況嗰、那個心理壓力，咁可能講多啲佢了解佢嗰、那個情況就會好過淨係追問成績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都想变抗疫强人啊！ 我都想啊！ 所以要请华梅姐出嚟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同埋小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晨光嘅听众。啊，我好开心，好欣慰啊！听到啊 ，Barbie 你咁讲，嗯，好积极啊！你嗰个嘅语气同埋你嗰个个通啊， 一定 好令人好有一个正能量啊！你试下再用头先嗰种咁样嘅自带佬嚟到同大家讲多次啊！ 我哋个个都要做抗疫强人， 嗯，争咗少少气。是可能蚀咗啦啲气吓， 蚀咗啲。 嗱，咁我呢今朝咧话梅咧就有样好介绍啊。 系 呢、這个好介绍咧，都系咧同一个抗疫嘅环境之下咧，大家可能咧都需要多留喺屋企啦，又少咗好多娱乐啦。但系呢有啲朋友呢就会咁嘅。嗱喺屋企呢可能会选择系啊睇下影碟啊，睇下电影啊，电视啊，又或者系上网啊，浏览啦不同嘅网页啊咁啦。 嗯。 但亦都呢有啲朋友我知道呢就系、是、会比较文静一啲啊，文质彬彬。定系嗰啲叫书卷味，可能亦都文青少少，就中意啦。喺屋企咧就系、是、诶静静地攞本书啦嚟到睇啊，嚟到读下书咁样，都系咧一个解闷嘅方法嚟嘅，系咪啊？咁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屋企咧嘅书咧都俾佢睇得七七八八，你睇晒啦，系嘛？咁、你话系咪要重复又系由头再睇一次咧？咁可以嘅。咁但亦都呢可以諗下啊去搵多啲书嚟睇啦咁。咁但如果又唔想出街啦，要响应政府嘅呼吁啦，留喺屋企多啲，唔好咁容易出街嘅话，去边度搵呢啲咁多嘅书本呢咁。哈，原来呢我哋香港公共图书馆呢都提供咗呢一个电子书库俾我哋呢可以免费借书喎、哦。 上网睇㗎呢个。 係啦。咁、哦、呢嗱，多又唔係話多，少亦都唔少嘅嚇。咁咧，香港公共圖書館原來有成十一個嘅中英文嘅電子書庫啊。咁、一個書庫裏邊咧都有好多書噶嘛，係咪？咁嗱，嗱呢啲電子書庫咧就點咧？可以俾咧我哋嘅市民大眾，即係如果當你本身已經係即係登記咗圖書館嗰、那個。網站啦，你係佢嘅使用者，你係佢嘅讀者啦，咁就可以啦，即係進入去啦。咁然之後你就可以啦，揀咗你想睇嘅電子書之後呢，你就算係 offline 啦，都可以 keep 住嗰本電子書嚟到睇咯喎。 哦，幾好喎、啊！ 係啦，點解啊？因為人哋有啲嘅系統裝咗喺度啦，你以為你就咁離線咗 offline 咗啦，得到呢一個電子書就係咁睇咧，幾時睇都得咁樣，都可以咁講。不過有一個限期嘅咯，即係好似你借書咁啦，都有個限期嘅係咪？咁咧、個限期咧就係、是、七日嘅。即是话七日之后你睇唔晒呢一本嘅电子书呢，佢自动同你玩咗佢嘅。咁其实都好。即是你唔需要你根本睇唔到啦，已经七日之后。咁好个感觉咪好似自动玩咗咁啦。咁你又唔使驚呢 hold 住咗人哋本书。 係囉，我都觉得宁愿好过罚钱喎。 係呀，你要睇咪再借囉，係咪？ 係啦，冇错啦。当你如果好恨再睇嘅，你咪去再借囉。咁但係呢在这个的电子书库里面呢，它又真的跟实体的图书馆呢那个差不多。为什么差不多？譬如说在个电子书库里面你想借的这一本书呢，其实它不是无限那么多本的。它限了一个 quota 在这里的。所以呢一样的。如果你说过了七日之后你想再续借呢，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轮到你了。但是怎样都好呢，大家都可以多一个的选择免费借这些的电子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图书馆免费借阅电子书，听众读者咪执书。 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车多。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排到去三圣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全锦公路光板田村落斜方向九龙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搬开张茶几啊，同埋嗰张梳化搬埋一边先。 喂喂，你想做咩啊？ 我个 friend 啊叫我跳绳啊，佢咧试咗两个星期啊，哇身体好咗，人都靓咗，咁我咪想试下咯。 但你平时都冇跳开绳，你得唔得噶？跳绳咧都算系剧烈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嚟噶。 吓、啊，咁点先算剧烈强度啊？ 除非你停落嚟呼吸，如果唔系咧，你就讲唔到一句完整嘅句子咯。 吓、啊，即系做到上气唔接下气啊？啊 ，OK， 放心放心，我咧唔会夹硬嚟嘅，我会就住自己嘅身体噶。 咁就好啦，我希望咧你可以养成习惯，每个礼拜咧跳啊至少75分钟，唔单止可以靓啲，仲可以令身体健康啲。嗱，咁我唔阻你咯，你慢慢跳啦。 啊，唔系啊，我谂住同你一齐跳噶噃。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KK， 为什么会为小朋友选择在主流学校就读呢？ 即是我觉得如果你在香港住，你又不懂中文，不懂这里的语言，就会很辛苦。那我是一个家长，我知道我的仔女的将来都会暂时都是香港的，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去读那些 local 学校，那他将来或者会舒服一点和简单一点。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你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看到隔晚美股有得升，今日有没有机会带动港股再升得好一点呢？ 是啊，看回美股呢，昨天都继续做好，道指收市的时候呢就升超过300多点，主要都是日本央行那方面就加码刺激经济 制力度，咁承诺咧无限去购买债券啦，咁同埋咧都憧憬住咧美国咧开始重启翻经济啦，咁都改善翻投资气氛嘅。咁至于港股方面咧，睇到港元咧就继续强势啦，金管局咧今朝早咧就再咧喺市场度接钱啦，咁相信咧港股咧今日咧都有机会咧承接翻外围嘅升势表现啦。不过咧因为都临近长假期啊，咁入市气氛咧就相对比较谨慎一啲嘅。咁睇到近日嘅交投咧都有一个缩减嘅情况，咁同埋呢两日咧其实都仍然咧有好多因素咧影响翻港股嘅表现啦。咁包括咧汇控咧今日咧就会公布翻业绩啊，另外咧都有几只内银股咧嚟紧咧都会公布翻季绩啦，咁都会左右翻咧大市嘅表现啦。咁睇翻走势上咧，咁寻日咧就做得相当之唔错啦，咁就上翻去24,000呢个关口啦，咁企稳翻10天线嘅。咁但系个交投嗰方面咧就800多亿左右啦，都唔算话真系太活跃，咁所以预期住咧港股呢两日咧都冇乜特别大嘅方向噶啦，咁继续喺24,000点左右呢个水平度上落班咯。 Chewy 头先有讲啦，嗰啲建行、工行咧今日都放榜啊，不过咧听众周生咧就问一只中国银行咁啊3988啦，佢就2.94买嘅，现阶段就都好接近佢买嘅水平，不过佢就担心一样嘢，因为之前咧都出咗一则嘅新闻，就系嗰个原油宝啊，咁啊喺内地方面嘅一个投资产品就同油方面啦去挂钩嘅，有冇机会令到个股价下市一啲低嘅水平？同埋阿周生就话咧，佢呢个股份系爱嚟退休用嘅，咁啊有冇机会喺短时间上翻一啲高啲嘅水平啊？同埋中长线持有，究竟应唔应该抱有信心咧 ？Chewy。 是啊，如果买咗中国银行咧，相信咧近期咧都就住呢个原油宝事件咧都相当之头痕，因为睇到咁市场咧其实都有好多串测啦，咁估计翻咧原油宝嘅投资者咧其实亏损总额咧可能已经去到几十亿人民币啦，咁所以嚟紧究竟中行系点样咧？系因为其实投资者咧有啲报道都话咧可能计划咧向中行咧都展开啲集体诉讼啦，咁究竟中行嚟紧系真系要硬食呢个亏损啦？定系嗰啲投资者系咪真系可以追讨翻嗰啲道歉嘅款项咧？咁其实咧呢啲都系一啲未知之数啦。咁令到原油宝事件咧，其实对中行咧都有一个嚟紧咧都会影响到咧中行个股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谂住中长线投资作为一个纯粹收息嘅投資策略嚟嘅話咧，咁其實睇翻所有內銀股咧，其實個息率咧都比較高一啲嘅啦，咁個派息政策咧都相對比較穩定一啲啦，咁所以其實咧，除咗中行之外咧，其實都有其他四大行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因為始終咧中行咧短線咧都會繼續咧受住呢個原油寶事件啦，咁我自己個人咧就會較為咧睇好一啲咧睇好建行多一啲咧，因为咧佢各项嘅指标咧，其实都相对比较均衡一啲嘅，咁可以如果等翻6蚊边分阶段吸纳咧，个风险相对唔系太高啦。咁至于讲翻中行个股价表现咧，其实寻日都上翻2.91嘅，咁同周三咧买入价咧，其实2.94嘅都相当之接近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呢两日咧睇下港股气氛缓暖嘅时候咧，可以上翻去横行通道嘅顶线阻力咧，即系大约3蚊度嗰度。可唔可以先行获利，再换埋去其他嘅内银股咯？ 周生咧就可以考虑下 Chewy 嘅建议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星期二嘅呢个钟数咧，我就最中意咧，就系问一下李嘉仁医生一啲关于健康嘅信息。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 ，Barbie。早晨，小白。 系今日等你发版啊！ 发版好似真系厨房大师发版。 食得咁，真系。 好啦。今日小白喺度，我哋食咩咧？食呢个 miso 啊， 味 噌，食纳豆， 系纳豆， 纳豆啊， 纳多啊，吓，纳多， 纳多， 系啦。 哦，嗱，点解讲呢样嘢咧？吓，嗱， 好多研究啊，食物啊、酒啊，都好多研究噶。 嗯， 尤其喺日本。 嗯， 咁啊，以前都系饮日本嘅酒啊，又话点样延年益寿啊，嗰啲咁样啦。 烤食品啊，都系。 系啦，呢啲系。好啦，豆类系点样咧？豆啦， 豆。 咁啊，发觉嗱，豆类嘅嘢，我哋有豆腐啦。有日本嘅咧，有两种发酵嘅食品啦、啊 嗯， 一个咧就 miso 啦， 嗯、 啊 miso 咧系好一个日本料理主要嘅嘢啦，味品啊、 面豉啊、 腩地啊嗰啲咁样啦，系、 嗯、 经过一个发酵嘅处理啦、 嗯。 另外一种又系豆类黄豆啊， 嗯、 经过发酵嘅，咁啊有啲不同一个有呢个纳豆菇草乾菌亚种咧，系、 嗯、 用嚟经过发酵做成一个个呢啲豆。啊，纳豆点食咧？我就好似未食过啦。 诶、哎，我可以教你食、啊，李医生， 试下啦， 亲自送上门都得噶、嗯。但你要食晒佢，因为我本身唔食嘅，因为我觉得好难食 啊，难食嘅 系啊，我觉得好难食。但有啲人中意嘅时候会好中意食， 系咯， 好极端嘅呢样食物， 口味嘅嘢就系咁噶啦。 好嗱。点解讲食嘢呢？我哋唔系一个烹调节目，咁就系因为发觉咧，佢哋咦，好似有啲人食咗呢啲咧，譬如有胆固醇又好啲啊，又冇咁肥噶喎。 啊， 呢啲咧当然唔系净系豆、纳豆啊呢啲咁嘅问题啦，系、 嗯、 整个食疗嘅问题啦。咁、 嗯、 但系佢有一个研究。啊、有成四万几个男士啊，五万几个女士啊，做了14.8年的研究的。 哇， 在日本啊，好耐、 嗯。 好啦，咁佢哋发觉咧，如果佢哋食好多呢一啲纳豆啊，啊呢、這个 miso 啊咁样咧、 嗯， 咦，似乎长命啲嘅、哦。 系 系啦，咁啊，所以长命啲咧，佢会因为心脏、血管死嘅病啊。 嗯， 其他死亡的原因啊，是少啲嘅、 哦。咁样听落去，似乎长命得嚟都仲系健康嗰只、哦。 系啦，冇错啦。咁啊，点解咧？咁啊，发觉咧，喺十几年前啦，咁喺呢啲咁样嘅发酵食品咧，个盐分都几重嘅，几咸嘅。咁、但系你知道啊，而家全世界都话少盐少糖咧， 减盐减糖。 系啦，咁啊，日本嘅研究咧，咁啊发觉，咦，啲食品都减咗盐啦。咁、所以呢一个做咗十几年嘅研究，会唔会又因为个食品嗰、那个钠啊，又个份量改变，又会唔同咗咧？嗱、呢个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只可能话咧。佢哋咁一個健康食品有呢啲咁嘅嘢咧，係有可能影響， 嗯、 但係咪絕對咧就冇人知噶啦、 嗯 啊。所以我覺得咧係一個成個嘅生活嘅模式，唔係淨話食呢樣食嗰樣咧，你就可以延年益壽。不過似乎食落咧就冇乜壞處。 参考一下啦，如果冇乜坏处嘅话， 系都 系啊，冇乜坏处。咁啊，呢个可以试下。咁、第二次啊，等阿小白请我食一啲。 好啊，好啊， 好啦， 好啊，送上嚟俾你食。 但系几难食先， 我帮你拍片啦，你影埋佢食。 咁我梗系要笑住嚟食噶啦。 系啦， 好啦，咁啊，除咗呢个纳豆咧，咁其实好多嘢咧都好得意，系要睇研究嘅。一个研究咧，好似好科学化咁啊，做出呢个成果。咁但系咪真嘅咧？嗱，日本做呢啲研究，梗系赞日本自己啲嘢好嘢啦， 梗 系噶啦。好啦，另一个研究咧，而家喺度打紧官司噶。 嗯， 不过呢啲进入司法程序，我哋都可以讲下噶，冇问题。 系、 啦， 這 個、呢个咧就系、是、特敏福。 哦， 特敏福咧就系、是、出咗好多年啦。 嗯， 咁啊，但系咧去到某个年度咧吓，咁啊特敏福个药厂话：，我哋呢只好正吓。啊咁啊，可以醫呢個流感，仲可以預防流感繼續爆發。 嗯， 經過好多即係咁嘅所謂數字出嚟咧，啊，美國政府啊、英國政府、都買定好多嘅特敏福喺度。係，係啦，咁啊，預防真係有呢、這個大型流感咧，就好似一個軍用物資咁有喺度啦，所以買咗好多啦。 咁、 但係開始有人研究。为药厂讲嘅嘢系咪真噶？ 嗯， 第一，佢就当然佢可以缩短咗病发， 系 啊，你个病情咧好似啊，譬如佢应该五日唔舒服嘅，流感咁佢可以变咗三日， 嗯 啊，咁但系好得意喎， 佢唔可以預防到個併發症咯，亦都唔可以減少病毒傳人人傳人嘅喎。咁喺一個大流行嘅情況之下，你都唔可以預防人傳人，唔可以佢阻止佢走嚟走去，咁需唔需要做一個軍用戰略物資咧？ 佢集中咗個病發期啫喎。 係咯， 係啦，呢個，所以咧，咁所以咧就係咁，佢哋逼個藥廠要攞翻多啲證據嚟，叫你點樣話俾人哋聽，你可以咁有效咧預防咧咁樣，咁啊發覺咧。冇乜，即系唔系好严好好嘅证据， 系、哦、 做到呢样嘢，所以而家喺度告紧啦、 啊， 告紧药厂，即系你误导咁样。嗱、 啊、 呢、這个究竟以后点咧就未知，仲有排打嘅、嗯。不过咧，所有呢啲咁样嘅研究啊个问题咧，真系要好小心睇嘅。 嗱、 普通人真系睇唔到，系嘛？你点知道药厂掟啲乜嘢出嚟咧？嗱、啊，唔系话呢只药。是完全冇用，佢減低個病發，但係咪真係咁神奇可以預防到啊所有嘅病咧？等佢唔好出咧，真係唔知啦。 所以每一次都要問下醫生咧，即係到底點樣可以配合唔同嘅藥，配合唔同嘅治療咧，先至最有效咯。 所以話咧，都係一個流感咧，都係最好打針。最新嘅流感嘅針咧。去到十九月幾十月又有㗎啦。当时呢就係、是、最好就打啦。 明白。 好啦。咁我哋走返去一个我哋常见嘅问题啦。就肺癌。 是。 肺癌呢尤其食过烟啊、长期食烟啊呢啲人呢佢哋呢就特别容易呢就有肺癌嘅。咁肺癌最初未必一定有好大病徵啊，唔係一二三就咳啖血出嚟啊嗰啲咁啲人驚嘅。最初当然病向浅中医，如果我们越早知道这个情况就越好了。在欧洲有研究了，如果你是长期吃烟、啊、或者吃了烟刚刚戒了烟、啊、这样你就担心我会不会有肺癌、啊、这样、就在洛特丹那里就有做了、有萬幾個一万五千几个男女五十至七十四岁就是做一个所谓低度数的肺low dose CT 的电脑扫描看个肺的。咁因为呢个咁样呢是比呢个普通的 X 光呢就准成好多的。咁我发觉呢用呢啲唔係好多辐射嘅好少辐射嘅去照个肺呢可以较为好早找到这个情况看到这个肺的异变亦都有英国的专家是很同意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啊、去、这个有一个有规律性的、啊、即是不是说十年才做一次这样呢去找这些、前度的吸烟人士呢他们可以减低肺 cancer 的死亡率呢少过 25% 的、哦、都挺多的、25% 是的、啊、这个是很多下的、这个他们看那些数字发觉如果可以这样减低了这个肺癌的死亡那这个是一件好事、这些也是研究科技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人类的健康尤其那些呢是吃过很长时期的烟、啊、那些所谓的烟民的所以但第一件事最好不要吃烟啦。 当然啦。 第一口都不要吃呢咁呢就安全好多㗎啦。 又影响到人啦係咪先。 係啦冇错啦因为一个肺癌呢亦都係好辛苦、啊、病又唞唔到气呀咁样样。即、啊、係、就是、希望各位、啊、尤其是年轻朋友就算食电子烟呢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啊。虽然因为电子烟嘅年龄是短啲咁多，去到以後究竟點樣樣咧，就真係唔知啦。 係，同埋太多未知之數喺度喎。 係啦，係咪先？就係、是、咁樣啦。 大家留意住啦嚇。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李醫生啦嚇。 OK， 好， 唔該曬。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流行曲的定义是什么呢日本女子组合 Juice Juice 在第13章的 single 就讲明了流行曲是超越时代是将音乐历史整合的旋律 所以他们今次用上80年代的音乐风格做背景，然后用上现代的技术，令到音乐能够新旧交替。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Juju Juice Pop Music。我哋一首歌曲系嚟自 Juju Juju 嘅作品啊 ，Pop Music 啊，咁啊，日本流行榜方面，大家密切留意住，逢星期日下昼嘅4点至到5点，天空海阔白猿浩啊！ 晨光追踪31。 好啦，嚟到呢个钟数呢，当然呢都系指定动作啦。等我彭仔程俊朋友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先吓，早晨，卡神。 喂，早晨啊！ 早啊！今晚啊，星期二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推介啊？ 喂，今晚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呢个4:31啦。 系。 咁但系咧，就喺11:00咧都有 Facebook Live 嘅，就系呢个4:00擂台第三回合啊。 嗯。 咁今次咧就系阿郁敏咧，因为身体抱恙啦。 系。 咁就退出咗呢个擂台嘅评判。 哦。 咁而家咧就有边个咧？有谢伟俊。 系。 陶杰。再加埋长毛喎、 哦，哦，都阵容鼎盛喎、哦。 咁啊，擂台上面会有边个咧？ 嗯， 阿作野老师 系， 就系林作啊，系啊， 呢个法律界人士嚟嘅。 系啊，咁啊，同埋咧，以及咧，去过美国游说当地政界嘅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啊，叫做张坤阳嘅。 哦， 咁究竟佢哋咧嘅伶牙俐齿咧，系咪得到呢一个评判嘅垂青咧？ 系，咁啊，哇，净系啲评判自己讲都讲晒时间啦，都唔使真系睇擂台嗰个啦，真系。 希望阿长毛唔会睇到掟嘢。 啊，好，咁啊，仲有咧咩节目？今晚 系啦，咁啊，今晚咧就去到呢一个咧， 8:30， 日常8:30，系啦，咁原来咧，我哋比较麻烦啦。而家我哋咧成日都好乖咁样嘛，吓将啲废纸回收嘛。咁但系咧，佢哋而家咧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原来呢个废纸回收量咧减少咗啊。 吓、 哦，可能咧大家谂住，即系唔好烦啦，一阵间咧又整呢又整路，同埋咧而家你知啦。好多 office 都唔翻工嘛，咁啲廢紙係少咗應該。 哦，廢紙，但係就唔知會唔會另外嗰啲，如果係多咗人去做外賣嗰啲咧，啲紙嗰啲雞皮紙袋咧，唔知算唔算可以賣到咧？ 係啊，不過咧，如果係即係喺屋企咧，嗰、那個廢紙回收咧就冇喺 office 咧咁容易做。 咁又係。 咁另外咧就呢一個出口紙張又唔受惠於新推出嘅3億元廢紙回收。服務喎，咁對呢個本地嘅廢紙業咧有咩影響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啦。 係，應該都請到相關人士上嚟傾下偈啦。 係啊，咁可以睇下呢個9:30嘅一飛沖天啦。咁啊，仲有一集啦，又叫做《音速的界限》啊。 嗯。 咁你有冇發現咧？就話喂，十幾年前咧，我哋已經有個超音速客機，又話要執笠嘅嗰個 Concord 啊，即係咩和諧式客機嚟過香港一次咧，嘈到啲人癲咗嘅。 已經唔係好記得咯。 係啊，尖不甩嘅成日嘅大紙要。 但 係 依家咧？ 咁但係呢咁多年嚟嘅都好似喺呢一个 停留咗係咪 里面呢都冇咩大嘅改善。 係啊， 点解呢 因为佢哋用咗会唔会係因为佢哋花咗啲心神呢喺嗰啲嗰份餐或者嗰个座位里面呢仲可以点样分类然之后赚多啲机票钱咁 其实呢都几烦嘅因为呢原来嗰啲飞机呢喺音速嘅时候呢即係试过有人研究嘅时候呢佢会解体嘅。因为你如果你睇嗰啲咩 Top Gun 嗰啲咧，佢突然间加速咧，会砰一声爆嘅。原来佢咧由低个音速到超音速咧，中间咧喺音速嘅时候咧，会出现一个音爆嘅。 哇！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去超音速嘅时候咧，佢嗰啲音爆咧就好似一个空咁样咧，会射落地面嘅。 哇！呢个音爆真系有啲似爆音毒嗰个音爆。 系啊，咁样咧就好嘈啦，同埋咧一超音速嘅民航机咧，咁咧就会导致到咧。那個用油量好高，同埋好老實講啊，彭仔，今日啊，我哋啊搭飛機啊，其實用最多時間就係去機場同埋等上機啫嘛。你飛機快多嗰幾個鐘，你又差唔多。 搞好嗰啲地面嗰啲海關嘅隔嗰啲嘅通道先啦，嗬。 係咯。 喂，另外阿 Cousin 啊，要麻煩你啊介紹埋咧。 听晚星期三晚嘅节目啊，得唔得噶？ 啊，冇问题 啊！ 因为我哋听日有 DSE 打气加油站啊，冇咗你喺度噶啦。 哦，咁样，我而家同大家加气先啊。咁咧就听晚警讯咧就有呢个青少年欺凌罪行啊，系啦，有案件重演嘅，就系咧又系情敌啦，争女朋友啦，咁啊于是乎咧就搵人咧围殴呢个情敌啊。 咁 佢哋就犯咗呢个青少年欺凌罪行嘅。 哦， 咁另外亦都要睇下啦吓，留意啦。国旗国徽区旗区徽条例啊， 系 啊，之前亦都有保安员调转咗区旗国旗嚟关 人咧，咁睇下佢个企图系咩嘅啫，系咪无心之失又另论嘅？ 我真系唔知道，所以今晚就要睇下呢个警讯啦，睇下会唔会话俾大家知啦。 系咁啊，星期三晚啊，听晚嘅警讯 系啦。 诶，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啊？ 哦，仲有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啊，好似你啊，留意啊吓，三十一看世界，小心健身啊。你知咧，你啲人咧练大只去练得咁上下嘅时候咧，哇，我付出咁多，点知咧都唔够人哋咁大只嘅，于是乎咧就可能咧进食一啲药物同埋补充剂啊。 哦， 系啦，咁有 啲 人咧，唔单止赔上银纸。连条命都冇埋嘅， 哇！喺咁严重啊？呢个系日常八点半会讲定点啊？ 三十一看世界 喺三十一看世界嗰度会讲听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啊，留意住，唔该晒罗启新吓，一连两晚嘅节目都话晒俾我哋听，好，咁啊，下次再倾啦，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0000人死亡。疫情在欧洲地区逐渐放缓，意大利单日再多超过1700人确诊，数字是上个月10号以来最低。另外，单日新增330人不治。总理孔特话，政府计划下个月4号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包括容许民众到公园和其他户外地方做运动，在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情况之下探亲，重开部分工厂和重启建筑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抗疫记者会上说，国内有很多人死于新型肺炎疫情，形容都是不必要的死亡个案。特朗普点名提到中国，指出中国本应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至全球之前有多种的途径作出制止。美方对中国不高兴，华府会对中方进行严肃调查。对于德国一篇报章评论，建议德国政府因应疫情对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向中方索偿超过1600亿美元。有记者问到特朗普会不会对中方采取同样的做法，特朗普说疫情造成的破坏属全球性，美方仍然未确定所损失的金额。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属于外地输入病例，另外40人属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内地总确诊人数维持在82800多人，由上个月中起启用专门诊治新型肺炎患者的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最后一名确诊病人亦都已经出院，将会暂时关闭备用。院方会对医院内的1600张病床和其他设施进行消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身体状况时，说知道对方现时情况，希望对方身体健康，但是表明现时自己不能够谈及这个问题，指大家可能很快会有金正恩的最新情况。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健康情况备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回应美国传媒报道金正恩病危的消息时，形容有关报道是不正确。南韩总统文在寅一名高级安全顾问日前说金正恩仍然在生，并且情况良好。

隔离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早上时间9:39。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即刻揾埋阿彭爷出嚟先。早晨，彭爷。 早晨， 多谢你啊，预埋我。 梗系啦，讲话边度唔敢预你啊，系咪？ 系啊。 咁啊，寻晚有冇整到呢个嘅炸猪扒咧？嗬？ 寻晚我自己出咗去食炸猪扒 啊。出街食系咪啊？外卖啊？ 诶，寻日夜晚系出街食嘅我。 出街食记得唔好坐喺啲冷气风口啊！ 冇啊，完全冇。我拣咗个冇冷气风口啊，唉，同埋最紧要附近啲人咧坐得好开啊，要 系咪啊？系，咁好，咁好守规矩， 梗系啦，系啊。 嗯，咁咧就今日可以诶转个第二样嘢啦，应该系。是不是不是整嘢食啦？ 今日不整嘢食啦，今日咧讲下啲玩具啊，继续。 玩 具，呢、這个好紧要啊！ 即系幼童啊、儿童嗰啲家长咧就要听住啦吓。 系啊，因为咧即系都知道好多家长咧都好想揾啲新花神咧同啲屋企小朋友搞下啦。 系啊。 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好努力咁样咧，既要满足我屋企嗰个咧成日都肾好闷嘅小朋友啦吓，咁亦都将啲情报咧同广大嘅家长们分享一下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把握。多咗時間咧，即係雖然話好忙碌啦，咁但係呢一啲嘅樂趣咧，有時咧自己同埋小朋友一齊咧都可以共享嘅、 啊。我又想問一下阿 Barbie 啦，同埋小白應該都會知啊，你哋作為家長咧，係咪都經常可以喺嗰啲嘅網絡平台啊、啲社交媒體嗰度咧？社交平台嗰度咧，有都好多啲群組都係俾啲家長去抒發自己嘅感受，同埋通報啲情報噶嘛。 我係嘅， 嗰度其實可以攞到好多呢啲咁嘅資訊噶啦。 我係負責發布好多呢啲資訊咯。 哦，你係負責發布 噶，有用嘅咧，其實真係，或者係用得着嘅咧。 其實我自己都係將自己揾到一啲覺得幾有趣又幾適合某一個年齡層嘅小朋友玩啊，或者做嘅活動咧，咁分享一下咯。 咁會唔會有個過程咧？去即係我諗。其他聽眾、家長、聽眾都會咁做啩，即係當即係睇完呢啲咁嘅資訊咧，都會有一個驗證嘅過程噶。 驗證過程 啱啱啊！阿陳宅嗰家用啫，未必啱啊！阿梁宅嗰家用咁樣，未必係可能會咁噶嘛。咁咪要做一個驗證咯，係咪啊？ 都會嘅。不過因為我自己咧，可能因為我哋呢行咧都好中意資料搜集噶嘛，成日都你知啦。咁都會面 好中意啊， 係 需要啫。 咁可能佢好中意咧， 你都必須要中意先得嘅，有時。咁我自己咧就習慣咧，如果我親身用過或者玩過嗰樣嘢咧，我都會拍一啲照片嚟到做記錄嘅。咁首先個實物可以即係話俾人知我自己真係試過先啦。咁其次就會將嗰啲譬如官方嘅購物網站啊嗰啲嘅資訊啊，又或者係自己試過睇到盒上面嗰啲説明嘅資訊咧，撮要咗之後咧就發出嚟咯。然之後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對比下咯。 好啦，咁即係都係有經驗嘅一啲資料收集員啦 嚇。係啊。 咁可以讲你今次搜集到咩情报啦？ 系啦，我今次搜集咗咧就两个情报嘅，咁啊讲咗简单嗰个先，因为咧其实系上一次咧我同阿小白介绍嘅嗰个咧恐龙化石嘅后续嚟嘅。 第二集 系啦，咁呢个 part two 咧就好简短嘅啫。咁因为咧其实所有嘅玩嘅方法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咁小白都知啦，即系嗰个恐龙化石嘅玩法就系、是、其实就将一啲模型嘅部件就摆咗喺一个咧类似陨石膏嘅入边啦。 咁然后咧，佢嗰个嘅玩具咧就会配合埋一啲咧挖掘嘅工具啦。咁、因为上次嗰个就同考古学有关啦，咁就同考古嘅工具有关啦。咁包括咗嗰啲嘅细细嗰啲扫啦、放大镜仔啊、一啲嘅凿啦、锤仔啊等等啦之类嘅嘢啦吓。咁、今次咧，其实有个女同学版， 即系俾女仔玩， 系啦，因为咧 女仔多啲嘅， 系啦，因为恐龙咧就可能比较男孩子会中意多啲啦。咁、但系点解我近来咧我买咗呢一个俾我女女咧，就系、因为咧其实咧佢除咗咧话训练佢嘅耐性可以挖掘之外咧、其实咧啲三四岁嘅小朋友咧学校都好注重佢哋嘅一啲小手指肌肉嘅发展噶嘛。咁、咧就学校都有一个活动俾佢哋做嘅，就系、穿。猪仔哦， 系啊系啊，我啱啱 你好叻啊！ 穿猪仔一系咧就好似缝印咁，俾条绳佢或者嗰啲棉质织冷衫嗰啲咧，俾佢喺度。穿嚟穿去变咗一幅图画咁咯， 系啦，都系嗰一类啦。咁咧今次咧呢一个嘅挖掘玩具咧就配合埋穿珠仔啦，因为佢掘出嚟嘅咧就系一啲好大粒嗰啲嘅珍珠模样嘅胶珠仔啊， 即系佢好似钻石咁咯，咪真系 掘 钻石咯。 其实我想讲佢另外有一个款式咧系掘钻石 嘅，哇，系咪真摆啲真钻石好？ 梗系唔系啦，好明显系胶珠啦。 老公咧就应该同老婆玩呢样嘢啦， 系嘛？ 系啦， 都戒指嘅， 都系攞胶珠。 跟住之后嘅下场就真系吓，你自己亲身试验一下啦。 几好啊！呢个成人版啊， 成人版。 成人试验版， 你以为咩啊？ 冇啊，咪钻石咯！你谂乜嘢啊？ 好啦，我哋翻翻嚟儿童版先啦。咁儿童版咧就掘胶珠仔嘅啫。咁啊，亦都可以将嗰啲嘅胶珠仔咧收集起之后咧，就佢有埋嗰啲嘅配件嘅，咁就可以俾你穿做一条橡筋绳仔嘅手链又好，颈链又好咁样咯。即系佢嘅份量就够穿颈链嘅。咁不过如果你中意穿几条手链，亦都可以嘅。 系喂，其实佢呢个咧，即系我哋俗。比较俗啲吓，即系粗俗啲咁讲咧，呢个系抌鸡版嘅玩具。 即系咩啊？ 即系抌波钟。 喂，上次嗰个已经系啦。 嗱，其实你平时你即系买一盒猪仔，然之后就配埋可能啲颜色绳咧，就俾小妹妹咧就爱嚟咧穿自己嘅首饰啊，咁已经系得系一件事啦嘛，系咪？好啦，而家嫌佢咧，佢咁样玩咧，其实玩到两个钟到玩完噶啦。 我必须两个钟啊，两个字玩完啊。 OK， 好，我而家咧加多啲难度俾佢，就系将佢咧埋喺一堆 石膏系啦。 咁然之后凿咧，嗱起凿完之后要逐粒搵，即系搵完之后先再可以齐晒，跟住再穿。咁玩半日噶啦。 系啊， 同埋咧，其实捉心理噶，即系啲小朋友其实唔知道咧，嗰啲胶珠咧系唔会咁容易凿烂噶嘛。 系啊。 咁你仲要同佢讲，你小心啲。系啦，慢慢。你知唔知啊？我讲个秘密你知啊！我上一次咧叫我女咧做嗰个恐龙模型嘅时候咧，佢人哋明明本身有好多配件噶嘛，我第一下咧系啊。 你好，好认真。你使唔使先同佢玩个游戏？我哋玩争夺配件先。嗱，你以下呢几条嘅语文题咧，或者你写啱啲乜嘢嘅生字咧，就可以有十分，咁可以换到啲乜嘢系嘛？ 你唔系嘅，不过咧，我本身咧其实系想启发佢自己思维，我只系俾佢拣一样嘢啫。即系我话嗱，呢度呢一扎嘅配件里边咧，你拣一样，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尝试整开佢啦。咁 点知拣咗个数？ 佢唔系。他揀了个锤仔、 不是他会揀妈妈妈妈帮我 弄了他他又没有但是因为我发觉我介绍了给几个家长这一套玩具之后人纷纷都在说他们要再去买其他因为原来做完一只之后是不够皮的即系好想再继续玩落去啊！ 真系唔够皮啊，皮费都蚀埋位。 所以咧， 唔好再介绍呢啲咁花钱嘅嘢啊！ 咁所以就可以谂下，即系都可以如果女士嘅话咧，就可以谂呢样嘢。同埋因为嚟紧咧之后又会有母亲节啦嘛，五月嘅时候，咁如果叫小朋友去做一条手链可以送俾妈妈咯，咁咪好花心思，好考功夫咯。 咁要将个过程都拍低咗，妈妈先知原来佢努力过。 系啊，咪知道佢喺努力中有啲学习咁样啦。咁啊，好啦，另外咧，我今日其实主要想讲嘅一样嘢咧，就叫做水精灵。 水精灵 系啦， 水精理添你讲。 No， 水精灵咧，听个名咧，你会唔会以为系啲养得嘅动物嚟嘅？ 我谂到啲卡通入边嗰啲精灵， 系我都系谂嗰啲精灵、 哦。你哋都系偏向动漫电影方面嘅思维啊。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咁咧就系讲紧咧一个咧，都系小朋友同大人一齐去参与嘅一个玩具嚟噶、啊。因为小朋友咧对于啲化学嘅概念咧，可能就会比较生疏啲啦吓。咁、大人可能都生疏啲嘅，因为可能已经唔记得晒。咁但係呢可能大人睇说明呢就会叻啲嘅。咁所以呢我都鼓励其实家长同小朋友可以一起参与啦。咁佢嗰个玩法好简单嘅啫，都系嗰啲非常之懒人包套装嚟㗎。就是你买咗一盒嘅玩具返嚟之后呢，佢入面呢就包括咗一啲嘅颜料嘅水剂啦。跟住又包括咗呢一啲嘅粉凝固粉佢叫做其实。咁佢个玩法呢好简单嘅啫，就系将嗰啲凝固粉呢倒落去水入面。咁你就将个水 水剂定系另外只搵兜水啊？ 一兜水，一兜清水入边系啦。咁然后咧，你将嗰个水剂嗱，我当然冇考究过佢水剂本身系含有啲乜嘢啦吓。咁但系咧，原来咧你佢又提供咗啲模俾你嘅，即好似啲蛋糕模咁样咧，有唔同嘅图案啦。咁小朋友可能就中意啲动物图案啦嗰啲啦吓。 我幻想你 点啊？ 俾啲模你，好似蛋糕模，我以为厨师嗰顶帽啊。 唔系啊，我系想讲嘅吸舞嗰啲舞啊。 我明啦。 哎呀，你真系好趣致嘅啫。 我唔觉得咯。 唔得啦，你自己唔使觉得啦。好啦，继续讲啊。咁跟住咧，就将嗰个水剂咧，就接落去嗰啲舞容器入边咧。原来咧，将佢一摆喺个水入面咧，佢就会嘣一声喺个舞度松脱出嚟，然之后变成一只咧胀卜卜，然之后咧滑捋捋嘅。公仔喎、 哦，嚇、啊！哦，即係彈起咁 啊， 就 係啊，佢直情係你一擺落水，佢就會嘣鬆脱咗，就彈出嚟咯。 哇！ 係啊，咁因為咧嗰啲水劑咧係有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嘅，譬如我自己咧就買咗十幾種顏色啦咁。咁模具咧都有大概20个左右啦。咁其實咧，如果你教咗小朋友，即係嗱，你整好咗個、啊、開咗個壇啦，你整咗盆水嚇，你又溝好咗嗰啲化學物啦，又整好曬啲擠擠嗰啲水劑俾佢咧，佢、自己就可以坐喺度。玩好耐噶啦， 但系啲舞都系你多极有限啫嘛。 哇！但系咧啲细路咧，你谂下十只颜色同20个款嘅舞咧，已经可以整好多次啦， 无限个可能性。 可以做晒20种颜色嘅话，咁已经20个啦。然之后你有10个舞，即系再乘10。 系啊，我个女上次就自己坐喺度玩咗个几钟，咁咧我介绍其他同学咧都文说都玩到1个钟头或以上嘅。 喂，但系我想问啊，妈妈 点啊？ 佢整起晒咁多个帽，变咗做啲公仔图案一嚿嚿之后。点处理啊？佢会唔会自己溶翻做水噶？ 嗱，首先咧，佢系唔会溶翻做水嘅。如果咧，嗱，有一啲嘅朋友仔好中意保留嗰样嘢，因为其实佢都整得几靓嘅，出咗嚟之后，我阵间都可以分享啲照片上我哋 二台 Facebook， 因为我都整过。咁咧，我就揾一个玻璃罂咧，摆咗入去入边咯。 摆得晒咁多？ 睇下你整几多咯。 佢每个帽变出嚟嘅嗰嚿物件咧，有几大啊？ 嗱，最大嗰件咧，大概系3寸以内嘅啫，但系佢立体嘅，因为佢胀卜卜噶嘛。 系啊，圆又一嚿滑溜溜嘅嘢啦， 系啦，一嚿滑溜溜胀卜卜嘅嘢，咁啊3寸左右。咁但系咧，我就实验过啦。如果你摆佢1晚过夜，你唔浸水咧，佢会缩水嘅。 哦， 系啦， 即系佢收水啊， 佢缩 水啊， 佢收完水之后个样会唔会变噶？会 唔会？佢只系成个嘢。好似咧照咗嗰个缩细电筒咁样系啦、就缩细咗，但系佢个形状同埋个胀卜卜嘅程度咧系冇变嘅。 会唔会有臭味噶隔夜？ 冇、啊，因为其实咧佢最嬲尾个目的咧系真系可以俾人攞嚟咧咁样存放喺啲罂度做装饰噶。 咁咪又要买个罂咯？ 唉，如果你唔中意，你咪你咪唔好收藏咯。 啲经济链系咁连住晒嘅。 哇，咁样买一 set 咁嘅嘢使几多钱啊？ 几十蚊嘅咋？ 几十蚊系买几多嘢先？ 连晒头先我讲嘅所有嘢，连个装水嘅盒都俾埋你。 哇，装水都有个盒啊！ 系啊，咁你如果唔系，你要有个容器去俾佢揈嗰嚿嘢出嚟嘛。 套嘢俾小朋友着住，譬如话惊整污糟，有围裙啊，有手套啊。 咁又真系冇、啊，呢一个就纯粹真系包套玩具，就唔包衣物噶噃。 哦，咁可能小朋友玩嘅时候，会唔会建议戴定手套好啲咧？你唔知嗰啲颜料系咩物质？ 嗱，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冇去做呢样嘢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如果真系担心唔知系咩物质嘅话咧，咁戴手套都系非常之安全嘅，同埋戴围裙咯，咁可以令到佢唔会整湿个身，同埋唔会整污糟啲衫咯。 同埋佢又懒系觉得咁样成件事咧，好似好得意咁样。 系啊，其实会嘅。 cosplay 埋嘛， 作样咧，我觉得最中意装模作样。 系啊，系。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 啊，好啦。 歌曲嚟自韩国嘅组合，不过咧唱嘅系日文作品啊。Monster X 嘅歌曲叫做《Wish on the Same Sk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Good morning 啊，何生。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何生。咁我哋知道咧，你太太生日喎，系唔系啊？ 系啊，喺个疫情之下，同佢出面都庆祝， 系 咪谂住啊，俾个点唱搞搞新意思咯？ 系咁呢个新意思搞得好啊，同埋咧，即系虽然话就话疫情啫，咁但系我哋又正面啲咁谂，而家多咗时间啊，可以自己两个人锯下跑，仲可以理煎，得唔得啊？ 仲有小朋友嘅， 仲有小朋友，咁咪煎埋俾 可以帮手啊，同埋训练佢。 系啊，系啊， 系。系咯，或者又叫小朋友一齐帮手煮下咯，得唔得啊？ 系啊，系啊，希望系咁样啦。 你谂啊，得噶啦，何生。 系咯。 系啊，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 到个大女都十几岁啦，十几年。 哦，十几年啊。 系啊。 咁咪好咯，咁 sweet 咯，系咪？ 好少出唔到慶祝啊！今年好特別咧， 係啦。 喂，其實今年咁樣唔係仲好咩？因為咧十幾年可能已經諗咗十幾個新花神啊嘛。咁今次因為適逢出唔到去，先至可以諗，你可以調翻轉，我哋可以諗下喺屋企有咩花神。 十幾年都係咧，同一個花神都係食大餐。 係啦，咁今年幾特別啊？個大餐你係喺屋企自己搞嘛？ 係啊，冇辦法啦。 啊， 係咯。希望佢记住今年嘅生日啦。 佢会嘅，佢年年都记得嘅。准备咗礼物未啊？ 诶，准备咗噶啦。 准备咗啦嘛？ 系啊，心意啊， 心意。诶，唔问你系咩嚟噶啦，诶，留翻啲神秘感啊，俾你太太啦。吓，好啦， 好啊。 有啲咩特别嘅 sweet 嘅说话同阿太太讲啊？太太叫咩名啊？佢哋讲埋个名。 Winnie 啊。 嗯，你屋企都系咁嗌佢噶 ，Winnie。 系啊，嗌埋我家嘅老婆。 咁咪嗌佢老婆咯， 媽咪咯，嗌佢老婆咯，媽咪咯， 系通常都系咁啦，嗬。 系咯，今年虽然出唔到去同一齐大家庆祝，咁希望诶咁俾个惊喜你啦。 嗯，好啦， 咁就希望嚟紧都同你可以庆祝到生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啊，真系好。 最重要嗰句咧，最重要嗰句咧。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仲有冇第二句啊？ 有冇 啲 三 个 字 噶？ 有咩三？我爱你咯。 啊！ 我就日日都讲噶啦。 啊！你系要加个啰字噶？ 因 为 日日都讲噶啦，日日都讲噶啦。 好啦， 好啦， 搵翻一只。 仲有 仲有祝愿全世界嘅人早啲过咗个疫情啦， 好啊， 同埋支持你哋港台啊， 多谢你， 多谢你， 揾一只你 Winnie 一定好中意嘅歌，如果这事情 Leon 呀， 如果这事情我竟不清醒，莫非真的我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始终都等到一寸好光景，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不必再验证，人生似为情，究竟应不应？遇到心所爱，如何有冷静？如果已共鸣，何用太无情？梦好多曲折，自省心不醒，就算风已静，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 一首嘅歌曲嚟自黎明啊，点啊一首嘅如果这事情啊吓，咁啊何生点翻俾佢太太听嘅，好，拜拜， 拜拜。